24场，咁我哋今晚嘅讲者系罗永生教授啦，我哋先俾啲掌声啊，新哥。咁啊，今晚嘅主题就系从呢个恶难看呢个逆权运动，咁今晚系好特别嘅一晚啦，因为今日系2019年嘅倒数第二日。咁2019年我相信对在座所有嘅朋友应该都系人生嘅好重要嘅一页啦，当然对于香港嚟讲亦都系好重要嘅一页。其实喺过去呢几个月呢，其实我哋由六月份开始呢，其实已经系几乎每一个月呢，其实都系针对呢一场运动呢，系请咗唔同嘅朋友嚟做分享嘅，包括譬如李立峰教授啦，包括立场新闻嘅阿南啦，今晚佢都喺度下，咁然后有啱啱之前嗰场有区议会啦，佢啱啱新当选嘅区议员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尝试从唔同嘅角度或者从唔同嘅背景呢去对呢场运动啦进行呢个探讨下。咁今晚呢就好难得啦，我哋请到阿新哥呢就会嚟同我哋做一个分析。咁罗永生相信我谂今晚大部分朋友嚟到都应该知道佢系边个啦，系咪？咁罗永生教授以前喺岭南大学嘅文化研究系做文化研究系教授啦。尤其喺呢场运动入面亦都系写咗好多我谂大家有睇明报嘅星期日话啦，其实佢系针对呢场运动其实系连续写咗好多篇我自己觉得喺呢场运动里面so far最精彩或者最有洞见嘅一啲文章吓，咁所以今晚我哋好开心啦，佢能够嚟到我哋中间。咁喺佢开始之前咧，我有少少嘢要安排嘅。第一就系我要个 pass 个捐款箱俾大家啦吓，咁因为我哋每次嘅布鲁文化沙龙咧都有啲开支嘅吓，咁所以大家随缘落座吓，大家你觉得大家可以捐少少钱啦，嚟 support 呢个文化沙龙可以继续举办落去吓，咁呢个系第一点吓。咁今晚个程序好簡單，我等陣會先請新哥呢講大概一個鐘頭15分鐘到嘅時間，有呢跟住呢我哋會有充分嘅時間呢進行討論㗎，我哋大概會有個半鐘頭時間大家可以自由討論，呢個係今日個流程嘅安排。咁你見到今日好少朋友係戴口罩㗎啦，咁所以大家都應該都係好安樂地而家可以以真面目示人。但我哋呢係會有 video 呢，我哋唔會做現場直播，但之後呢我哋係會將呢個 video 呢擺上網嘅。咁所以等陣喺發問嘅時候，如果有朋友你覺得你自己個樣係唔方便出嘅，或者你唔想喺個發問過上面 whatever reasons 呢，你唔想露面嘅呢，你完咗之後呢同我哋嘅攝影師講聲，咁我哋會 mark 低呢，就 Ida 將你個 part 呢攞走佢， Ida 呢就將你個面呢 blur 咗佢，咁就保證你哋嘅一個身份嗰個安全嘅考慮，咁呢個係第二點需要講嘅。 OK， 咁喺新谷開始之前呢，我做少少關於Hannah Arendt 嘅一啲個背景介紹，因為可能佢等陣未必會詳細講啊。咁Arendt 係喺大陸咧就會譯做阿倫特嘅，喺台灣嘅譯名咧就叫做惡蘭啦，有兩種唔同嘅譯法，基本上都係 refer to 同一個人啦。咁我諗佢係當代20世紀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政治思想家，如果我冇記錯，佢應該1906年出世，1975年喺紐約過身。咁佢嘅人生係好精彩嘅，我好簡單地講一下，就係佢喺德國出世啦，佢係一個猶太人。咁佢大學本科嘅時候呢，就喺德國當時嘅馬堡大學呢讀 philosophy 啦，讀古典文學啦。咁當時佢認識咗當時喺德國最重要嘅一個哲學家，就叫做海德格啦 ,Heidegger。咁然後喺佢讀本科嗰陣，從Heidegger 當時應該係整個德國被認為係最重要嘅一個思想家啦。咁同佢抱出一段師生戀啦。咁 Arendt 喺馬堡大學 undergrad 畢業之後呢，就喺海德堡大學呢跟另外一個好當時好重要嘅哲學家叫 Karl Jaspers 雅士培啦，寫佢嘅 PhD。 如果我冇記錯呢，佢嘅 PhD 論文係講 The Concept of Love， 講喺澳 系咪奥古斯丁啊？喺奥古斯丁入边点样睇 the concept of love？咁非常之有趣嘅一个 topic。咁佢完成咗佢嘅 PhD 之后呢，大家知道当时係三十年代啦。咁其实就希特拉就开始兴起啦，然后德国就开始出现呢个反犹太人嘅浪潮。咁所以其实佢係后来呢就三几年嗰阵呢就逃亡咗去法国。咁佢喺法国入面呢其实係曾经係帮助啲犹太人呢离开法国然后去巴勒斯坦嘅。即是以色列嘅，然后呢佢亦都系自己系被囚禁喺集中营入面嘅一段时间入面。然后佢1941年嘅时候呢就喺法国呢就逃亡去美国。咁所以佢喺之后嘅人生入面主要大部分嘅时间呢 ,40 年代之后呢其实佢就喺美国嘅学院入面做教授。咁佢第一本最重要嘅著作呢就1951年出版嘅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的起源，兩個好厚嘅兩本書。咁寫完之後呢，另一本好重要的代表作，後來應該1957年出版，叫做 Human Condition， 人的境況，引用中文譯嘅話。咁呢兩本書人的境況，好多人會覺得就係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代表作啦。但佢最出名嘅，今時今日好多人會講 Arendt 呢，我估係因為另外一篇好出名嘅文章，一本好薄嘅書，就叫做The Eichmann in Jerusalem， 应该是吧，即是这个那个是很有趣的。Eichmann 是一个纳粹的一个军官，那他在这个纳粹期间呢曾经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呢，就将那些犹太人呢送入去集中营然后清洗的。OK， 那当这个 Eichmann 呢是被捉了去以色列受审啦，应该是。然后呢就他这个 Aaron 呢就主动帮美国一本杂志叫 New Yorker 呢，就作为这个特派记者呢就去到以色列呢去 witness 这一场审判。然后就在 New Yorker， 如果你可以上网抄返那篇文的，即整个应该是免费的，即是可以睇返他当时连续写了五六期的，应该是就在 New Yorker 呢就将就写了这篇文章。咁而家你经常听的那些叫做经常大家讲的，就叫做譬如恶的平庸性啦，是不是，或者即係 the banality of evils 呢個 terms 咧，其實出自嗰一系列嘅訪問，然後裏邊寫一本書，又引起極大嘅爭議啦嚇。咁呢個係Aaron 嘅另一個故仔嚇。咁我俾少少個背景俾大家，等下大家可能未必所有朋友知道佢嘅故仔嚇。然後佢1975年過身，然後 Aaron 我諗大部分嘅著作咧，其實都有中譯本嘅嚇。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大家可以書店度揾啦。咁新哥嘅著作咧，今日亦都擺咗喺呢度嘅，即係心記，即係隔離嘅獨立書店心記咧，攞咗阿新哥啲書嚟。咁所以等陣完咗之後，大家想睇佢書啦，或者索佢嘅簽名本啦，咁就等陣完咗之后先再找他 ,OK? 咁我哋将时间啦交俾新哥下，我哋掌声欢迎。 好，多谢宝同介绍啊，咁我 skip 咗一啲本来都諗住讲嘅。但係非常精彩啊，即係但係我主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就首先声明呢，即係本来宝同搵我嚟这个沙龙呢是想讲一些关于这个运动的一些的总结啊，这样。咁但我想一想之后呢，我就估即是所谓总结呢，就即是尚未时候啊。咁虽然呢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应该是有一些看法，有一些累积的一些的观点啊，或者一些的判断啊。咁但是即係如果要講點樣一個概觀啊，其實我自己完全唔夠膽即係話作啲乜嘢結論啊咁樣。但係呢個時間裏面呢，就即係尤其是呢半年裏面嘅運動呢，就我除咗係開始嘅時候有一啲冷漠啦，唔係好覺得反修例運動是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到後來呢就越來越驚奇啊，即是發覺很多奇蹟出現啊，有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啊。咁除了是覺得自己好即是欠缺對現在那個香港發展這個這麼急劇的發展的動態一個睇法啊，好想 update 自己之外呢，其實透過即是参加行动啦，虽然我的行动那个范围是有限啦，咁但是好想呢是即是 在这个不断大变嗰个香港嘅社会氛围底下咧，就是去看看自己可以做啲咩。咁发觉其实我最就手嘅咧，都是读书。嗱、啊，我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讲Hannah Arendt。咁但系我首先声明咧，我绝对唔系 Hannah Arendt 嘅专家。甚至我训练根本上亦都唔系政治哲学嘅。我会形容自己咧，就喺呢几年里边咧，系深深咧系被 Hannah Arendt 嘅著述咧系吸引咗。所以一间咧，我想做嘅咧，其实系分享一啲读书嘅心得啦。同埋咧，点样系喺呢个运动里边咧，我发觉越嚟越发觉咧，香港咧应该系大力推动咧，大家读 Hannah Arendt。虽然佢嘅东西咧系非常之晦涩。嗱喺香港咧，就其實接觸 Hannah Arendt 嘅東西咧，唔係咁好似以前咁困難。我記得嗰陣時阿陳耀成咧，其實居民咧喺香港係第一個係喺報章裏邊咧討論 Hannah Arendt 嘅，已經係數十年之前嘅嘢。可能佢因為喺 New York 個 New School 嗰度咁但係因為關於佢嘅東西呢，特別喺呢幾年呢好多人討論啦，咁正話阿普松卿呢就已經係即係講咗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啊，即係惡的平庸，所以我今日就唔會就住嗰度講。但係好多人呢係好 inspire， 特別係加上呢幾年呢有兩套電有幾套電影呢都關於佢嘅，咁所以關於佢嘅個biography 有啲咩有興趣嘅地方，大家其實好容易揾得到啊，揾得到，同埋喺透過你睇嗰兩套電影咧，都好感動嘅啊。咁但我覺得今時今日推動要讀 Hannah Arendt 嗰個重要性就在於咧，佢好多嘅 insight 咧，如果我喺讀佢嘅書嘅時候，或者將佢就擺翻喺一個好似係一個歷史人物或者係一個思想家咁嘅角度去講咧，其實就怎樣讀呢都是很晦澀的，你會覺得。因為他的人的專長啊，咁就搞政治哲學啦，仲唔單止係一般我哋要嚟討論政策啊、政制啊呢啲嘅問題呢，佢係專係搞古典哲學。咁嗰種古典呢就唔係咁多人呢係即係具備呢個背景知識呢同佢爭論。但係個問題呢就話 Hannah Arendt 自己呢係自己唔係好承認自己係政治哲學家，佢最中意講自己咧，都係一個最多係一個政治思想家。甚至咧，佢話佢係一個點樣講啊？深潛嘅採珠人，曾經咁樣描述過自己，就係話咧，佢其實係好中意潛水啊，好中意嗰啲潛到好深咁樣咧。不過咧，點解要潛到咁深咧？就係想揾一啲咧大家遺忘咗嘅珍寶嚇，珍珠咧要潛到好深先揾得到。咁佢點解會喺咁有興趣呢係讀呢個古典西方古典哲學係潛到咁深呢咁樣就係、是、在於佢會覺得喺佢個人生經歷裏面呢，由佢即係正話介紹啦，睇到佢經歷呢個納粹啦，佢有好多嘅朋友其實又係當時係嘅左翼啦，德國裏面嘅左翼啦，佢嘅一個前夫呢其實係所謂德國社會民主黨裏面嘅嗰個最激進嘅嗰、那個Spartacus 嗰、那個小組嘅成員嚟嘅。咁佢有張咁樣嘅即係時代嘅背景啊，即係令佢思考好多嘅問題啊。咁佢成名之作就係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呢個極權主義嘅起源啦、啊、咁樣。咁我哋今次嘅運動呢即係由當初反修例送中反送中啊，咁去到後來呢就即係大家即係有啲媒體呢即係包括我自己呢都會大約會同意呢用逆權運動去描述。咁呢、這個運動去到特別去到9月中後期呢就發展咗好多其他除咗反修例之外嘅課題出嚟啦。咁去到10月初嘅時候呢就係、是、大搞呢、這個即係所謂赤納粹反對赤納粹㗎嘛。咁嗱，呢個背景咧已經足夠我哋咧係去掀下阿倫特嘅書。究竟佢即係我哋嗰度咁多人反映極權咁樣，究竟極權主義係咩嚟嘅咧？咁樣啊，極權主義究竟係咩嚟嘅咧？咁樣咁 这个是一点啦。咁而佢到佢个晚年啦，即係逃离咗即係呢个纳粹啊，去到美国定居之后呢，其实佢有目睹呢喺美国嗰个状况。咁佢后期呢一啲比较重要嘅书呢，就係、是、反而呢係我觉得除咗呢、这个恶之平庸啊，即係嗰个论题之外呢，其中一本我好推荐大家去读嘅书呢，就係、是、所谓论革命。论革命 On Revolution 嗰本书啊。咁我哋由反修例运动去到时代革命咁样啊。咁又讲革命喎咁样。咁革命系咩嚟嘅呢咁样。咁我发觉阿伦特嘅即係恶兰嘅书呢，係非常之有启发性啊。帮我哋去喺呢个时代，我哋口讲时代革命，但系究竟革命系咩嚟嘅咧？咁样，我想将呢一啲嘅能够将一啲哲学课题同埋现实生喺呢场运动里边涌现嘅一啲嘅状况咧，连系起上嚟，咁咧就所以今日咧就选咗一个咁嘅题目咧，同大家分享咁。咁主要嘅目的咧，系要嚟即系帮大家咧建立一种嘅自我嘅理解吓。呢、这个自我嘅理解咧，摆喺香港嘅政治运动同社会运动嘅发展历史嚟讲咧，我觉得咧系有非常重要嘅关键。特别系咧，我喺过去咁多年咧，系都透过自己嗰啲研究啦或者观察啦，喺唔同嘅文章里边咧，都推动过一个嘅，即系对于我哋自己历史吓，过去香港人嘅历史个一个描述，特别系。关于香港的殖民历史里面呢，我会提到就是说，即是我们面对那个后殖民的状况呢，而我们那个实践呢，或者香港怎样回应这个这样的时代转变呢，是有一种所谓虚拟的自由主义啊。咁现在呢就即是我亦都在透过很多的讨论里面呢，是讲过这个虚拟自由主义呢，其实已经是不断在瓦解中，过去十年都不断在瓦解，到现在呢，我们走晒出来呢，付诸行动，甚至是高举革命旗帜啊。咁应该有个了结的。咁呢个了结呢，就是我会觉得阿伦特亦都是在这个 context 底下呢，好值得拎出来讲，因为他讲的呢，既不是香港人过去即係會講嘅我哋喜歡嘅自由啊 ，in a sense 就係一種消極嘅自由，或者係每個人係即係不受啊國家干預啊等等啊，不受他人干預呢啲嘅所謂消極自由。阿倫特咧嗰個思想流派咧，可以將佢歸嚟所謂公民嘅共和主義。咁我覺得香港咧，亦都係需要喺呢個時候咧係。即係開拓一個所謂後虛擬自由主義嘅即係嘅一個思想嘅領域啊。咁乜嘢係公民共和主義呢？咁樣咁我今日就唔會係展開呢方面嘅討論，我想只係想呢係拉開，即係究竟阿倫特呢個人有啲乜嘢提供咗俾我哋去思考當下嘅狀況，包括暴力啦，包括革命啦，包括極權主義啦，呢啲咁嘅嘢。 OK，逆权运动呢是这半年里面发生的事，我会觉得有一些的特征呢，其他那些概括性的东西，我想我之前有写过的文呢就都已经讲了，今天不想在这里重复浪费时间。就是我想今天点出一样东西呢，就是说逆权运动 在今时今日在发生呢，是不单止香港人震惊，亦都是世界震惊。点解咁出奇呢？咁样其实一样嘢呢，就係呢个运动呢係一个富裕嘅城市里面发生，喺一个金融中心里面发生。咁第二点呢，就係香港呢就係一个一直以非政治同埋政治冷漠而知名嘅地方。咁呢场运动呢喺呢度发生。咁再令我觉得呢係有一种惊奇嘅感觉嘅呢，就係、是、抗争者呢一直呢係拒绝呢以社会问题来解释这个运动的原因，还有呢拒绝呢以社会问题呢来到去 setting 自己的目标。啊 但是相反地呢，政权呢，你睇下佢一路以嚟呢都係想呢我哋去睇远啲，睇深啲，睇我哋嘅深层次矛盾。佢嘅深层次嘅矛盾係咩呢？就係、是、我哋可以承认接受香港呢係有好多嘅社会问题，包括楼价，包括呢青年人冇出路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呢佢哋係好抗拒呢去承认呢，即係我哋係要用政治嘅问题去解决呢件事。咁呢个今时今日讨论呢样嘢呢，讲呢样嘢出嚟，大家都觉得喂非常非常贴身喎，真係咁样㗎喎。咁点解会係咁样呢？咁样。同埋呢你都会由呢度呢引申到，从来呢香港呢都係攻击呢，甚至係民主选出嚟嘅议员呢係泛政治化喎。甚至係喺呢个立法会里面呢，啲人都会话点解你咁政治化咁样，係咪？咁好显然呢，政治呢喺呢度呢就起住一个非常之有趣嘅作用。究竟而家呢我哋一路有啲人听到有啲人话闹佢哋呢係泛政治化嘅时候，呢、这个政治呢，关于呢种对政治嗰个观念究竟係点样嚟嘅呢？嗱，我发觉呢，即係大家如果读过下阿 Rain 嘅话呢，你就知道呢其实佢最重要嘅 contribution 呢就係、是、同我哋重新思考何为政治。究竟咩係政治呢？咁样。咁呢个重新思考何为政治呢，有啲人呢就描述呢佢嘅思想里面呢就係、是、带住当其时即係同佢好亲密嘅 Heidegger 即係嗰个思想嘅嗰个主题。嗰、那个主题就係一种某种好广义嚟讲嘅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係问乜嘢係真嘅。咩係真我喺呢个现代世界里面呢，这个真我係點樣係遺失。咁所谓这个真嘅呢样嘢同呢个係虚假嘅嘢呢就构成一个对照。咁呢个喺哲学术语嚟讲呢就叫做 authenticity 嘅问题。佢问呢个咩係 authentic self 咁样。咁阿伦特呢就唔係讨论呢样嘢。佢係讨论呢乜嘢係 authentic 嘅 politics。嗱，呢個 authentic 嘅 politics 同埋咧一個被誤解扭曲，以及呢個誤解扭曲咧，唔單止係當代出現嘅，仲係有好長遠嘅歷史令佢扭曲嘅。呢、这、一個咁樣嘅對照同埋呢個咁嘅疑問咧，令佢咧會覺得我翻去睇翻希臘，睇翻古代喺嗰啲小國寡民嘅地方裏邊嚇，即係希臘出現嘅城邦唔係小國寡民啊，即係不過係相對今時今日我哋講嘅國家咧係為細嘅，即係嗰啲嘅政治單位裏面，佢哋出現關於政治同埋關於政治嘅討論嗰啲嘅觀念呢，其實就好似佢所講嘅喺深海裏面嘅珍珠，係好耐都冇人再去回顧呢樣嘢啦。喺城邦裏面嗰種嘅直接嘅民主，嗰種每個人都可以係參與到嗰、那個生活嗰、那個周遭下同其他人下即係可以一起嚟呢好熱烈咁去投身於政治嘅討論辯論以至於付諸行動下呢一啲嘅東西呢失去咗。我哋而家解釋佢點樣失去呢，好容易嘅。喂，直接民主㗎嘛，你講嗰種直接民主唔 work 㗎，喺呢個世界我哋而家係香港都七八百萬人啦，點 work 呀咁樣。當我哋講話佢唔 work， 冇可能做到呢樣嘢，冇可能咧，好似我哋睇政治，好似今日嚟參加呢個沙龍咁樣嘅，可以個個人一間咧有好多充分機會講嘢噶，可以咧我哋係表達我哋自己嘅呢啲嘢咧。政治咧雖然會覺得呢個係一個理想，可能有啲人會覺得我哋應該做呢樣嘢，但係呢樣嘢係做唔到嘅。從而咧，佢話咧，當呢個城邦咧係失落嘅時候咧，個政治嘅真意咧，亦都係開始失落以及被遺忘，直至到去到呢個現代世界咧，我哋通常講嘅政治問題咧，已經係講另外一啲嘢，係完全另外一啲嘢。嗱，咁喺呢度帶出好多有好有趣味嘅思辨嘅問題，亦都係帶出一啲好多好具爭議性嘅所謂政策嘅含義喺裏邊，即係。如果唔係咁會係點呢咁樣。咁我希望一間呢有時間帶到嗰度啦。咁我想點呢個題就係話 authentic politics， 重新認識政治係咩嘢。咁我好濃縮咁樣呢 係將佢認為我哋去思考，重新思考政治係咩嘅時候咧，嘅一啲嘅重點咧，我將佢歸納起上嚟。嗱、啊，呢個歸納咧，好困難嘅。困難嘅意思係咩咧？講完之後咧，你可能即時之間唔知佢做乜嘢嘅，即係點解講呢樣嘢咧？咁樣啊，但係我會睇到佢喺佢嘅其他嘅著作裏面咧，慢慢，無論佢係好早期嘅寫極權主義起源，到後面嘅論革命。其實好多地方咧係打得通嘅，所以討論Hannah Arendt 咧好有趣，或者讀Hannah Arendt 好有趣。你由邊度開始讀咧，都會喺差唔多嘅地方走翻出嚟。邊度入手咧，佢都會係翻去都係講翻嗰啲嘢。嗱、那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從一個讀者嘅角度嚟講，我發覺咧呢個人好有趣嘅，就係呢點。咩係佢認為嘅政治咧？咁樣佢話政治咧係基於一種關於人是什麼啊？人類的本然是什麼嚇？呢個問題嘅一個回答。咁咧，佢就認為咧，人類咧唔可以睇成為咧係單一嘅東西，冇單一嘅人性嚇、啊，而係咧我哋認識人類咧就係、是、要認識人類嘅多元性啊！呢種係一種本體論嘅 assertion 嚟嘅啫。人是什麼？答案係究竟係單一嘅還是多元嘅咧？咁佢係堅持多元呢個立場。如果我哋失去咗呢個多元性嘅尊重咧，我哋就冇辦法尊重差異。而政治咧，正係喺個體與個體嘅互動裏面產生嘅。喺呢啲互動裏面咧，係創造出一個叫做 public space 或者 public sphere 嘅東西，一個公共嘅領域。啊，我哋正話食飯咧，都係討論好多關於公共領域嘅問題，譬如喺呢個運動裏面咧嚇，即係。嗰、那個公共領域係點樣操作嘅咧？咁樣嚇，連登算唔算係一個公共領域咧？嚇，定係要翻去以前咁樣？我哋公共嘅討論咧，就係、是、要一啲知名嘅知識分子啊，個具名啊，咁樣去討論咧。嗱，呢一大堆嘅公共領域嘅討論咧，我相信咧，我哋可以有好多個 occasion 去討論呢樣嘢嘅嚇。但係我記得我喺舊年一個場合裏面咧，都同議會即係我都係。即係做關於 Aaron 嘅一個討論咧，就討論到就話，其實好多時咧，呢啲討論咧，我哋咧係比較係受 Habermas 嘅影響。即係我哋受 Habermas 嘅影響咧，就 Habermas 話俾我點樣先係一個好嘅溝通、好嘅公共討論啊？咁咧比較忽略咗咧，其實 Habermas 咧係改造 Hannah Arendt 呢個 public space fit 入佢嗰個 agenda。佢希望做咗一個批判理論，幫我哋釐清檢視幾時我哋有完善嘅溝通，幾時咧係唔得啊？咁批判嘅意思就係咁啫嘛嚇。幾時其實你個係受意識形態操縱嘅，幾時咧係先至做到係比較我哋真係可以 share 到我哋自己之間嘅。但係如果我睇翻 Hannah Arendt 咧，會發覺咧，其實佢冇試圖咁樣做。因為對佢嚟講咧 ，public space 嗰樣嘢咧，只有係喺人與人之間產生互動嘅時候咧，佢已經出現嘅啦。呢、這個互動究竟係我哋開心見成講曬我哋所有嘢，然後每個人都互相尊重下對方咁樣，係咪做到呢啲嘢咧？唔係佢關心，唔係話呢啲人唔重要，係唔係佢嘅關心所在？佢認為咧，公共領域咧對佢嚟講咧，我哋。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方式，而這種交往方式呢裡面能夠實現到什麼呢？就是剛才我講的不同人的不同，即是我們只有在一個公共領域裡面呢才有大家不同意見，我們保持我們的不同，但是呢我們因為是進入這個公共空間裡面，我們產生互動，我們產生討論，我們也同時做到平等。平等和這個不同咧，系同時間出現。咁咧，我哋咧系用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咧嚟到構建嚇、我哋嘅共同嘅世界。嗱、我呢個共同嘅世界咧，對於呢個字咧又好特殊嘅喺 Hannah Arendt 嘅討論裏邊。世界唔係我哋所指嘅自然世界啦，人民嘅世界，這個我哋生活嘅居所呢個世界，唔係我哋呢個地球。佢唔係呢個意思嘅，而係話。我哋構作出一啲嘢咧，係令我哋人成為人，人類成為人類。而個人類之成為人類咧，係高於人作為一個動物。 人作為一個動物呢，是你要維生，你要食飽肚，你要做呢啲嘢，冇人會否認呢樣嘅重要性。不過呢，如果我哋係淨係為咗呢樣嘢嘅話呢，我哋人生做出嚟嘅嘢成世只係徒勞。對 Hannah Wren 嚟講，徒勞無功呢係一個好悲慘嘅一個東西嚟。即係話人係唔會接受自己做嘅嘢， end up 我哋都係成世人都係搵食啫咁樣。搵食係重要啦，但係搵食唔係唯一嘅。所以人嘅佢喺人嘅條件嗰本書裏面呢，就係咁樣去羅列出人的條件嘅三項要素。一就係勞動，勞動係 refer 到剛才我哋所嘅嘢，人係受制於嗰種嘅生物嘅必然性啊。但係咁樣呢唔構成一個完整嘅人類嘅，因此我哋需要呢做一啲嘢呢有持久嘅留得低嘅。我哋睇到啊，呢啲就係人類創造出嚟嘅嘢啦。咁個啊，呢一個呢就係進入第二個領域。呢個領域呢就係佢叫做製造 work 啊。呢個製造呢就係我哋呢針對自然嘅條件，但我哋超越自然，我哋創造一啲屬於人類嘅嘢。譬如我哋起一啲建築物啊，我哋做一啲工具啊，嗰啲嘢呢係塑造我哋係有文化嘅啊，即係高於動物咁樣生活嘅。咁我哋去做嗰樣嘢啊，生產呢就係屬於呢個領域嘅。咁呢個領域呢又係呢令人呢再比動物呢高尚咗啊。但唔夠嘅，呢個都唔夠。因為呢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我哋呢就係、是、發展生產力啦啊，即係搞經濟啦，搞好個城市建設啦，我哋按照住所有呢啲推動呢種所謂文化啊，即係連呢個好窄嘅 sense 嘅文化嘅發展要做啦咁樣。咁佢話如果係咁嘅話呢，咁啊我哋呢就係遺忘咗最重要嘅嗰、那個其中一個領域啊，第三個領域就係同今日嘅主題有關，就係、是、行動呢個領域啊。人呢除咗係要剛才講勞動製造之外呢，仲有呢行動。因為呢只有係喺呢個行動裏面呢我哋呢就係、是、呢、这個行動呢記住啊，又係好特殊嘅用法嘅，就係唔係淨係喐啊搬動啊走嚟走去啊，呢、这個意思係行動啊，講嘢都係行動嘅。所以既係言同埋行啊都係行動。行動係做咩呢？行動係喺呢個公共空間裏面發生，公共領域裏面發生。在这个领域上发生的重要性是会被评断、判断、被评议。个人呢在里面呢追求独特、受益 excellence。我譬如我今天来讲的是会有满足感的。即是因为讲完之后呢，看看你们拍不拍手掌。因为拍手掌呢我就很有满足感，因为呢我有 excellence 在这里。那这个是 for what?、啊、不是收钱，不是、啊、为了一些什么工具性的目的。佢喺公共空間裏面呢，我哋係做呢樣嘢。我哋亦都係透過咁樣嘅互動呢，係培養一啲嘅特殊嘅屬於人嘅德性。德性呢對佢嚟講唔係一啲喂生落嚟你就要遵守嘅道德啊嗰啲咁嘅東西，而係話你喺度 nurture 出嚟屬於人嘅東西就係咩呢？就係、是、信守承諾。然後呢透過呢個溝通互動呢搵合作嘅可能。而合作嚟做咩？合作嚟改變周圍。創造新的東西出來 New beginning， Bring a new beginning， Bring 所有的東西的 beginning。 行動沒有行動呢就沒有 new beginning。 他說如果一個只是遵守勞動、啊、生物的必然性和製造那種、啊科技發展、啊、那些工具性的東西的話，我們是做不到最後這件事。我們不可能合作啦，我們不能夠是創造新的條件、新的環境。所以呢行動這個領域呢，這個條件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它亦都由此而呢引申到去呢帶出一些呢跟住落嚟呢我們會集中去考慮的這個事情，同政治是非常密切相關的。是什麼呢？就是什麼是權力、啊、什麼是權力啊、政治是處理權力的問題嘛、啊、最現實主義的政治學家都會告訴我，政治你如果不處理權力你做什麼、啊啊、難道我們講道德嗎？就是在這裡，我們處理權力的問題，但權力是什麼呢？樣啊、原來呢所有這些東西呢都可以由 呢一個所謂人類三大條件嘅理論裏面咧，可以引申出嚟嘅。而呢個引申出嚟嗰個 implication 好重要啊，係咩啊？就係佢可以幫我哋理解乜嘢極權主義，我哋面對個困境。佢透過現實嘅處境裏面就話俾我聽，正因為我哋遺忘咗呢啲屬於人嘅條件裏面嘅最珍貴嗰啲嘅東西，而最珍貴嘅東西咧就係我哋政治自由啊，政治行動爭取自由呢啲咁樣嘅方面咧，所以咧我哋咧去到現代嘅時候咧，就會跌入呢、這個。慢慢推向於我哋咧，變成一個極權主義嘅出現嘅嗰啲嘅漩渦裏面。咁政治行動嘅特點咧，就係有創新能力啦，打破限制咧，逾越舊嘅界限咧。我哋需要改變我哋嘅心態咧，但同時佢亦都話俾我聽，當人嘅條件呢三樣嘢數到最後呢樣嘢嘅時候咧，佢亦都展示咗一樣嘢咧，就係人咧喺行動裏面咧係面對住。一啲唔係好似喺前面嗰兩個領域裏面呢，我哋可以透過科技嘅發展啊，改善我哋嘅生產力啊等等嘅嘢，去搵一啲所謂必然規律啦、等等嘅嘢，而係話喺行動嘅領域裏面呢，我哋就遇到人最脆弱嘅地方 fragility 最脆弱嘅地方，最脆弱嘅地方呢就會呢令我哋呢唔單止係當我哋好開心咁嚟講嘢，然後講完之後我哋做嘢咁樣去做之外呢，仲呢係會因我哋咁樣嘅一啲打破限制啊、逾越舊界限啊、拱冧啲嘢啊，我哋會受苦，我哋會 suffer， 我哋會要為我哋嘅行為而負責，我哋可能會適得其反，做出嚟嘅嘢剛好同我哋所想望嘅相反。嗱，呢一啲嘅嘢咧就係人性，唔係一座固定嘅話，我哋人係一種條件，佢係人會人先會做嘅嘢，即係人先有政治係咪？人先會有我哋所講嘅透過言論、溝通、行動，然後改變呢個世界。但係正係因為咁樣咧，亦都呈現咗咧人嘅脆弱性。嗱，呢種脆弱性咧，原來咧就幫我哋解釋我哋而家嗰個。現代文化嗰個困局，那個現代文化困局咧，令我哋咧就係、需要面對一啲自己未必能夠負責得到嘅、行動嘅後果咧，而培養出一啲更加真係有文化深度嘅東西咧，就係、我哋嘅即係 virtual 啊，行動德性係咩咧？勇氣同埋節制。我喺最近一篇文裏面咧，就係、用過呢兩個。觀念啊，引述阿倫特嘅觀念咧嚟到講，我哋參與政治行動嘅時候咧，就係、需要呢兩種德性嘅支撐。但係阿倫特非常堅持咧，雖然如此喎，但係咧佢話，我哋只有透過咁樣咧，先能夠體驗真正嘅自由。政治咧對佢嚟講咧，就唔係我哋一般嘅討論裏面咧，經常咧會講嗰樣嘢啊，你咁樣講太政治化喎。又或者話，如果你係抱住一種比較社會批判呢個觀點，話政治無處不在啫。我哋飲茶食飯有政治啊，男女交往有政治，政治無處不在啊。咁你讀下福柯啊，讀下 Marx 啊，咁你都會發覺，係好多人對政治嘅觀念都係咁樣啊。所以其實無論你係咩派別咧，你都係受住呢一種關於政治嘅定義嘅影響嘅。甚至你會覺得呢啲好理所當然啦。我哋點解而家要參與政治啊？點解要要求改變政治啊？因為政治同我哋好有關係啊嘛。政治點解同我好有關係啊？同我哋嘅生活裏面好有關係咯。咁樣，阿倫特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一方面因此而因為同我哋好有關係啊嘛，所以我哋有個責任去參與政治啦。但係佢同時間你話俾我聽，咁亦都可能咧係出現唔係真正嘅政治喎。嗱，呢個正剛才我所講啊。authentic 嘅 politics 同唔係 authentic 嘅 politics 甚至虛假嘅 politics 咧，就喺呢度出現。嗱，真實同虛假嗰個張力、嗰個思考個對照咧，後來咧，我哋睇到佢係喺討論，唔係後來啊，即係呢個，即係原來喺佢討論極權主義起源嘅時候咧，已經喺度。極權主義係咩嚟嘅？對 Hannah Arendt 嚟講咧，極權主義咧，除咗係我哋睇到有暴君啊，有暴君啊， 佢唔俾民主我哋啊，人民嘅声音佢唔听嘅，佢独行独断啊。嗱，如果系咁咧，我哋只有会有暴君嘅啫。对阿伦特嚟讲啊，我哋只有暴君嘅啫，就唔会出现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同呢样嘢咧系有分咧啦，当然系有分咧啦，但系亦都系非常之不同。个不同系在于咩咧？佢话我哋首先认识咧，极权主义系一个运动嚟嘅，系一个革命嚟嘅，系一种激进主义嚟嘅。呢种激进主义咧，仲系非常非常嘅激进。是非常非常之激进，激进到一个程度咧，佢会认为我哋根本可以重新造就过另外一种嘅新人类出嚟。我哋打破晒传统，我哋将所有呢啲嘅以为咧有限制嘅东西都视佢而无物。然后咧，我哋咧系发展一种对现存有嘅东西咧都系蔑视嘅，可以系系一种嘅虚无主义嘅态度。極權呢，極權主義呢是 under 一個 certain condition 底下、權威的確是瓦解了，的確是沒人再相信以前那套了，的確是很多人都很頂不順了，的確是很多人呢都想投入去改變嘢，而的確他就做了，所以先有這麼多人投入，所以先有這麼多人擁護，所以先有這麼大膽，以至一種強烈的自信，我們可以重新來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阿伦特所讲的人的政治行动里面的脆弱性呢就在这里。原来当我们呢是最最激进的时候，我们亦同时要问一下，究竟我们对怎样对待真正的政治里面所讲的人的交往、沟通、互相尊重、彼此的差异，然后形成行动的可能，然后去改变这个世界。究竟在哪个点里面呢，我们其实是做一样东西刚好相反的东西，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行动呢，我们破坏着人的条件，破坏着能够让这样东西尊重人的特殊性的、多样性啊，这些东西呢是存在的那种条件。这个就是极权主义。那极权主义如果我们就是追溯即是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面呢，跟我们解释法西斯主义啦、解释这个纳粹主义啦、个兴起啦，咁嗱喺度我 skip 晒嗰啲 detail 啊，因为嗰啲 detail 都唔係咁难去了解啦，譬如帝国主义破坏原有嘅世界嘅秩序亦都係酿成好多譬如工业化嘅发展呢，令好多人呢就感觉非常之疏离人生冇意义啊，咁人生冇意义嘅时候你就会搵一啲嘢去依附啊，所以呢你要追随一啲好有魅力嘅领袖魅力就话俾你听呢政治唔需要再讲 respect 啲乜嘢嘢㗎，我哋就係相信我哋嘅意志，崇拜一啲嘅领袖嘅权威。咁极权主义当然喺希特拉呢个例子里面你都见得好清楚啦。但我哋唔能够归咎于呢啲嘅偶然因素呢，就忽视咗一样嘢，佢个大背景正係因为我哋越嚟越呢係遗忘呢个所谓政治嘅本意。而呢造就咗一种状况出嚟呢，就係极权主义嘅运动。所以对 Hannah Arendt 嚟讲呢，最重要嘅我哋了解极权主义呢，佢同其他嗰啲政治科学家呢个不同呢，在于呢佢要突出极权主义呢是一种运动，亦都是一种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运动，当然我们要社会学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啦，就是什么条件是导致这件事。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呢就有趣了。就用意识形态呢，他们 Arendt 的分析告诉我们，极权主义呢是要求我们相信世界上呢有啲嘢係可以徹底地推翻、徹底地打倒，但同時間呢佢取而代之嘅嗰套嘅體系，喺思想上嘅體系呢，就係我哋相信有啲係必然，有啲係必然，有啲係必然嘅話，所以我哋跟隨佢，無論嗰啲係所謂歷史嘅必然、科技嘅必然、人類演進嘅必然，佢哋總係訴諸啲理論嘅。咁亦都係喺呢個必然性嘅呢個大嘅框框底下咧， 佢慢慢咧，亦都透過佢自己嘅親身經歷咧，佢睇到唔單止係納粹主義係極權主義嘅，馬克思主義都係可以變成極權主義。所以喺斯大林啊，佢個 origin 可能好唔同，嗰個形態嚇好唔同呢個納粹主義嚇，但係 end up 佢都會 build up 一個極權制度。呢、這個極權制度咧就要 justify 所有嘢，我哋係為咗一個偉大嘅目標。呢、這個偉大嘅目標咧啊，人要復英呢個目標，我哋只係喺呢個大嘅歷史嘅必然裏邊咧。我哋咧系揾到自己一个位置嘅啫。嗱，呢一个咧，当然好容易就系睇到今时今日，我哋要挑战赤纳粹，无论佢赤或者纳粹，个内涵咧都系一种嘅必然性嘅思维。佢希望我哋咧都唔好讲咁多嘢，就因为咧我哋只要相信，譬如话，譬如最近呢个 version 啦，我即系听到吓，不过后来揾翻个 version 出嚟啊，即係我唔記得李克強或者習近平最近自己講嘅，即係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咧，係人類歷史演進嘅必然結果嚟嘅。嗱，即係開始係講呢樣嘢喎，即係開始嘅時候佢講文化復興咧，咁你話文化復興，咁就係一種文化係而家以前俾人踩嘅，而家哇唔係啊，佢偉大啦。咁而家佢講啲咩就呢種復興係必然嘅喎。啊，點解會講到必然嘅呢？因为如果佢唔系必然嘅话咧，佢就取唔到嗰种咁样嘅地位咧，去以其为名咧，就可以取消其他嘅政治啊。所以咧，对于 Iran 嚟讲咧，所以极权主义简单嚟讲就系取消政治啊，政治之死，即系佢哋心目中咧想做嘅嘢咧，到到最就系取消政治呢样嘢。所以佢哋會用一切嘅方式嚟到去取代我哋，將某一啲社會出現嘅啊，而家嗰個狀況咧，就睇成為喂太政治喎啊！我哋唔要呢啲政治啦。譬如我哋學校裏面只要準講道德嚇啊，講點樣管好啲細路啊。我哋做一樣嘢係啱嘅，嗰樣嘢就係服應服從國家發展嘅需要。而唔係咧，你去講其他嘢，去展現好多唔同嘅聲音。佢要取消嘅咧，唔係簡單係所謂自由呢個意思。當然佢係取消自由啦，但係咧就係取消政治本身。取消政治就係令我哋公共生活冇辦法係好似阿倫特自己所構想嘅嗰一種啊，即係以嗰種方式嚟展現，去實現一啲咧屬於人嘅嘢。所以咧，極權主義咧就係一種對政治嘅踐踏啦，同埋咧係用必然性咧去取代呢、這個我哋所講嘅政治。好啦，咁啊，即係 Hannah Arendt 嘅想法裏面咧，我亦都想分享咧係佢對一啲具體問題啊，即係剛才講嘅呢比較係屬於抽象嘅嚇，嗰、那個思考性比較強嘅部分啦。但係佢對一啲具體問題其實咧，可以由嗰度引申出嚟。譬如佢點樣睇暴力咧咁樣啊？咁我哋喺香港呢個運動裏面咧出現由開始嘅時候磨理非為主嚇，咁、咧就後來有好多嘅有暴力成分或者勇武成分喺裏面嘅抗爭方式。咁你可能會問啦，咁究竟從阿倫特嘅角度嚟講咧，究竟佢係咪一個和理非嚟嘅咁樣？嗱、那個答案咧就係咁嘅，阿倫特咧唔係一個和理非，因為佢係承認暴力咧係必然嘅，有必要性嘅。喺政治領域裏面，你唔可能排除有暴力嘅。但係個問題咧，我哋要思考暴力幾時用、幾時唔用，同埋佢嘅。點去思考佢嘅時候呢，如果我哋淨係講暴力就係一種有效嘅手段還是冇效嘅手段，因為過去嗰幾年呢經常聽我嘅朋友呢就政治科學㗎、即係佢都同我哋反咗你講和理非，你講勇武抗爭，邊樣有效先咁。如果我哋討論邊樣有效，淨係討論邊樣有效，當然呢個討論係有意思㗎，但如果我哋淨 end up 都係淨係討論呢樣嘢咧，我哋就係將佢睇成為工具，暴力與非暴力嘅手段視為工具。但係對阿倫特嚟講咧，重點唔喺呢度，而重點咧就係在於，如果話暴力係喺某啲情況下係必要嘅話， 但是呢我们要面对的呢就是暴力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呢，他就会觉得呢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将暴力视为一个目的，因为他不是因为他无效，而是他会破坏政治，破坏公共空间，破坏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手段来到达成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自由。对他来讲呢，政治唯一的目的就是参与政治，付诸政治行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自由。而自由呢不是我们一般所讲就是现在我们受压迫受威胁我们要反抗。全部这些东西都是在这里存在的，我们做的事都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们要搞清楚一样东西。要区分了，在概念上区分了起码两样东西的不同。一个就是叫做解放。一样东西呢就是叫自由。解放是什么？解放是从压迫之中我们不再受压迫了。OK？ 那我们就追求解放了。但是解放不代表是自由的实现，因为去除了压迫者呢我们自己会变成压迫者的。OK？ 只要我们的手段到了最后出卖了我们的自由的目的的话呢，我们呢会做的事呢就是先前所讲的不是 authentic 的 politics， 是被扭曲了的 politics，甚至好容易被操纵的 politics， 嗰啲嘅政治呢唔会带嚟自由，唔会带嚟真正嘅自由。所以你諗下，即係 Hannah Arendt 同我哋争议嘅係咩？就係香港核心价值里面最 core 嘅嗰个 issue， 就係何谓自由。OK？ 如果我哋以往相信香港人有嘅自由就係你想做乜都做乜，咁呢个自由呢係 fit 唔到落刚才 Arendt 所讲嘅关于解放同自由嗰个区分里面。我哋可能呢係会踢走当权者，但係呢我哋唔能够为自己建立一种自由嘅生活。佢嘅区分呢就係话，即係我哋搵返嗰个 reference 啦。解放系免于压制，但係自由呢係一种政治生活方式，我们建立的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自由呢就是人创造新的开端，创造新的局面，建立新的起点。但是解放呢只是冲破现状。所以革命呢是要以宪法为目的，因为只有宪法才能够保障解放革命之后的社会呢能够保障公民公共参政的自由。保障呢公共领域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亦都不是架空。由这里呢我们呢就会看到他在《论革命》那本书里面就是想做的事。想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他跟我们 argue， 就是什么革命才是符合他的这个标准，争取自由的以这个目的为主的那种的革命。他就比较了法国革命和这个美国革命。他说呢，我们今时今日呢对政治的那个本意的遗忘呢，其实就很受到一个 model 的影响，就是说我们一想起革命呢就是法国革命。或者是俄国的革命。咁呢个革命当然就是好犀利啦，好 dramatic 啦，是咪创造新局面啦，当然呢个都是 fit 佢个讲法啦。但是创造咗出嚟之后我哋喺法国革命里面见到嘅结果系咩呢？唔系一个自由嘅宪政自然喺嗰个 moment 就出现，而系会出现呢就系革命里面嘅最激进嘅雅各金宾派咁呢，佢当佢哋上台之后呢就係、是、会以主权在民即係嘅咁样嘅卢梭嘅观念呢係要创造一个世界，但係呢个世界究竟应该係点样创造，佢应该係点样 界划人嘅权利啊等等嘅嘢咧，佢哋系唔知嘅。所以 Robert Speer 吓、啊，即系其中亚国金派里边最即系嗰个最极端嘅吓，嗰个嘅领袖啦吓、啊，即系佢系求索于一种所谓伟大的立法者吓、啊，即系总之佢同我哋重新设计过我哋呢个未来呢个社会吓。咁、啊、当然喺佢哋嘅治下吓、啊，法国大革命嘅即系。immediate 嘅後果咧嚇，其實就係 Reign of Terror 啊，捧曬啲國王上去斬曬佢嘅頭啦，然後咧就取消曬啲公民權利啊等等嘅嘢。咁啊，與此相對照咧，就係、是、阿 Ren 好想討論嘅嗰、那個就係、是、喺美國嘅獨立運動裏邊咧，佢睇到嘅嗰個經驗。佢話嗰個經驗咧就係、是、訴説咗一樣嘢咧，就話、是、美國革命裏邊咧冇訴諸呢一種咁樣嘅奪權嘅方式。革命一定是奪權的，如果大家在講革命的時候不想奪權的話，其實你不是講那樣東西，你可能講漸進和平的改良主義。但是他說什麼呢，革命裏面我們要區分什麼革命是會很容易出賣了自己的個目標的。他說法國革命就是給了一個沉痛的教訓，但是因為他很成功，所以變成現在我們一講起革命的時候呢，就會諗起，一定要透過呢種咁樣嘅方式去完成。嗱、啊，唔係話你推翻唔到喎，可能你都推翻到嘅話，只要各種各樣配合、啊、所有呢啲咁嘅嘢。但係佢就會出賣咗呢個目的。佢話只有喺美國革命裏面咧，我哋睇到一種咧，有與我哋一般人所想想構想嘅或者所 conceive 嘅嗰種革命唔同嘅咧。就是因為他對權力的觀念呢並不是採取盧梭式的那種主權在民，他有主權在民的 element 在裡面，但這個民呢，什麼是人民呢？在法國革命裡面就要 justify 他們新的秩序呢，就以人民之名來要重新建構一座取代皇權的那個的制度，以人民之名。那大家講啊，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以人民之名的，唔係中國革命都係以人民之名名義喎，係咪啊？佢要人民共和國，點解要人民啊？共和國 republic， 中華民國都係 republic 啊，係咪啊？點解佢要人民啊？就因為佢想樹立人民作為絕對嘅主權者。嗱、啊，呢成套嘅觀念咧，全部都喺法國革命嘅裏邊，喺盧梭嘅思想裏邊再引申出嚟。當然，即係你話中共派，中共就係、是、無產階級啊，即係整一堆啊。嗰啲嘅術語，但係個 essence 仍然係一樣啊，就係絕對主義。嗱、啊，譬如話無產階級先至係最先進嘅階級，所以由佢哋代表啊，同埋統領其他各族人民嚇，咁啊構成人民啦。啊，咁樣咧以人民之名建立一個法律，底下所有要服膺於佢嘅呢個必然性。啊，所有服膺嘅最大嘅。但美國革命係點樣咧？咁樣美國革命咧？對阿倫特喺阿倫特分析嚟講咧，就係佢係實現咗一種叫做聯邦嘅原則，而唔係高舉呢個主權嘅原則。OK， 啊，法國革命咧就係、是、主權原則至上，美國革命咧因為參加呢個美國嗰場獨立運動嘅，一佢冇經過所謂非常血腥啦，當然有戰爭啦，係咪啊？都打啦，係咪？但係嗰個程度啊，比法國咧就係、是、差好遠啦。啊，再加上咧，佢哋啲嗰啲所謂立國者咧，走埋一齊咧，啊，透過行動、透過商議達到啲行動，呢啲行動咧，令到係制憲咧，係基於佢哋原來已經掌有嘅，譬如佔據住嗰啲地方嘅議會啊、州議會啊等等嗰啲，然後大家點樣合成嗰個國家，將權力咧睇成為咧就係、是、分散嘅，唔係集中嘅，唔係人民主權、人民代表大會啊，就係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啊代表曬，而係透過咧大家呢啲唔同嘅分散嘅權力嘅組織咧。合成之後咧，構成一個聯邦憲法，然後大家遵從呢個聯邦憲法。嗱、啊，所以咧，佢話只有美國革命咧，先可以做到咧呢、这個咧，就係、是、將自由嘅原則啊，同埋呢個革命咧，係將佢結合起上嚟。 咁咧，佢个目标咧就可以达成。阿伦特所讲，佢话革命除咗系为咗自由之外，系冇其他理由，冇其他合理正当嘅理由啊，只有系一个革命完咗之后，佢系保障到人嘅自由，保障到公共领域嘅存在，保障到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多元嘅多元性嘅互相嘅尊重，然后喺里面再 generate 出革新嘅可能。冇人话一次制宪佢就代替晒所以后嘅人对运行紧嘅制度不满。所以佢会觉得呢一种呢就係佢称之为美国革命里面嘅革命精神。即係喺论革命里面佢有趣，佢就讲到最后嗰章呢就讲美国革命自己都迷茫咗呢个革命嘅精神。呢种革命精神就係佢所 conceive 嘅嗰种嘅共和主义式嘅嗰种嘅权力嘅观念。而唔係呢美国革命之后而家大家都忘记咗，你去美国冇人，即係除非你係去读美国史，人哋真係拎即係独立宣言同你着条套嚟讨论，然后嗰个professor 话俾你听呢啲呢有个共和主义嘅思想喺里面，然后先话係喎有呢啲咁嘅嘢喎。普通嘅美国人而家系点样啊，美国好个自由之邦啊，做乜都得囉几好啊，我哋呢度个人可以追求自己嘅幸福快乐啦。咁 Hannah Arendt 喺个晚年喺美国里面生活呢，佢睇到呢其实呢啲嘢呢美国人都忘记咗自己嘅美国革命精神。所以佢要喺心水里面呢再搵返出嚟。然后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是、当佢搵返出嚟嘅时候呢，佢会睇到呢美国革命开始嘅时候呢，透过嗰啲人好积极咁样去participate 喺呢个咁激动人心嘅嗰、那个独立运动嘅过程中间呢，佢哋所形成嘅嗰啲嘅行动团体呢即係其实喺特别喺 Jefferson 即係嘅底下呢，佢好着重系点样系能够系 preserve 呢样嘢。不过佢即係究竟能不能够能够系即係好完整咁保留呢，佢即係好多嘅即係我觉得美国人都系做唔到呢样嘢咁样。咁佢话呢一种喺革命过程里面焕发出嚟嘅一种非常热情嘅投入参与构成嘅嗰种嘅组织，佢称之为 council。其实 council 系一个好笼统嘅，亦都好难，我甚至到而家搵唔到一个好好嘅中文嘅译名。因为好多人译委员会制，咩叫委员会制？委员会即系你系 delegate 咁解啫，即系 delegate 即系都系一种代表啊、代议啊，咁同议会系一样嘅。但系佢会强调咧，美国革命开始嘅时候冇议会喺度噶，即系冇一个全个联邦嘅议会喺度噶。联邦议会都系你哋呢班人各自不同，都系搞紧你嘅反英籍嘅斗争嘅时候咧，所营塑出嚟嘅参与出嚟，然后通过一啲大家嘅共识。咁而透過呢個共識，大家互相分享權力 ，come to agreement。嗱，呢個 agreement 就係一個好珍貴嘅東西。我哋 agree 一個 constitution。嗱，呢啲嘅細胞，佢叫 council， 即係或者用 council 嘅字。佢話其實喺蘇俄革命，布爾什維克未完全掌握嘅時代，我哋所講嘅 Soviet， 或者係喺好多其他嘅革命運動裏面，佢法國革命裏面，佢話都睇到一啲咁樣嘅屬於街道、屬於草根嘅人民嗰啲嘅組織，甚至去到匈牙利五六年嘅時候反蘇即係嘅嗰個抗爭運動裏面所形成嗰種嘅連結，其實就係體現咗一個革命運動裏面流落嚟嘅最具體嘅組織形式。喺裏面呢先至係體現到一路我哋剛才所講嘅嗰個呢、這個所謂最理想嘅公共領域。那個公共領域唔係我哋而家所講喺媒體裏面我哋有冇一個fair 嘅公開討論啊等等呢啲嘢。即係好似重複返我剛才嗰個嘢，即係嗰個係哈巴馬斯人嘅 paradigm 嚟嘅。阿倫特講嘅 public space, public sphere, 其實就係講呢啲嘅 community。Common world， 我哋 create 出嚟嘅 common world， 我哋嘅 commonality。呢 commonality 透过咩啊？透过我哋嘅行动先可以创造出嚟。佢喺好多唔同嘅革命嘅初期咧都会出现嘅。但系咧， 当政治用，如果我哋用翻嗰个受必然性支配啊呢、這个咁样嘅角度去了解，话哦革命完咗啦，法国革命嘅时候完咗啦，边个人参与咗革命啊？贫民，我哋要解决佢哋嘅生存嘅问题，我哋要先解决呢、這个呢、這个阶层嘅生存问题。嗱、啊，唔现实，唔系唔重要喎、啊，系嘛？但系佢话因此而咧，我哋咧就走上将唔同领域嘅东西咧系混而一谈嘅嗰一条死路嗰度。所以佢其中一种分析法国革命同美国革命之间嘅差异咧，就系话法国革命非常强烈地存在住呢个革命。是不是一个追求自由革命呢？定一话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出现，而个结果都是受这样的支配呢？样啊，如果是的话呢，那当然他又没办法 fulfill 到啊，即是大家投射下去的啊，我们争取自由的。议会呢是 end up 呢变成呢是被另外一些的逻辑生人类条件里面的另外一些逻辑支配。嗱，所以喺度咧 ，Hannah 咧係一個好具爭議性嘅人物嚟㗎。從思想嘅角度嚟講，係好具爭議性。有一個提出呢樣嘢就話，政治嘅革命同政治嘅自由嘅爭取咧，係不能夠混入社會問題。啊，如果你將社會問題視為咧，我哋有咗呢個政治嘅參與之後咧，啊，我哋係要致力去解決嘅話咧。嗱咁話咧，或遲或早咧，到最後咧，我哋就會俾嗰樣嘢咧，就係、是、破壞咗原來嘅所謂行動領域裏面我哋所追求嘅政治自由。所以真正嘅自由對佢嚟講，只有係公共嘅自由，只有係參政嘅自由，只有係結社嘅自由，只係呢啲嘅自由，而唔係其他嘢。喺呢點上面咧，就令到咧就是、Hannah Arendt 咧對好多人嚟講咧，就係、是、嚟到呢度咧就頂佢唔順啦。因为呢佢咁嘅讨论呢呢样喂咁唔系㗎嘛，咁如果呢个社会系阶级分化非常严重，当然啲人会投身政治啦，当然系希望透过政治嘅投入嚟到去解决呢样呢啲问题啦。如果要将 Hannah Arendt 呢个公民共和主义 civic republicanism,落实在今日当代社会里面，那我们怎样去开展区议会、啊这个这样的跟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这样是不是我们民生问题不需要理呢？这样、啊、有很多人就会觉得 Hannah Arendt 在这里太 elitist 了，太保守主义了。但是呢经过这个运动呢、啊、我讲今日这场运动、啊、即是你再看看林郑一路想将这个社会问政治问题呢将它社会问题化呢，那你就明白 Hannah Arendt 为什么那么坚持那样东西。因为 in the name of 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呢，它是叫我们放弃政治的自由。它会做尽一切去破坏政治自由所以能够赖以形成的东西，譬如刚才我们所讲的沟通啦，互信啦，所以佢搞好多卧底啦，破坏我哋嘅互信基础啦，令到我哋唔再互相相信啦，令我哋唔敢再畅所欲言啦，因为隔篱嘅人之前可能你会觉得同佢倾到两句嘅，但系而家可能佢督你灰啦。呢啲嘅极权主义嘅手段系做咩呢？系破坏我哋嘅政治所需要嘅嗰种嘅公共嘅空间。呢个公共空间嘅意思系咩？我哋互相如何系能够走埋一齐，透我哋嘅言说，互相嘅说服 ，come to 一啲 consensus 嚟到改变呢个世界，创造呢个新嘅局面。我哋嘅政治系处于呢啲咁嘅十字路口里边啊。咁我觉得咧，呢个即系到呢度为止咧，我相信可以系带出读 Hannah Arendt 点解系对于我哋今时今日存在喺呢度啊，做紧咁多好积极嘅嘢。在里面获得很多他称之为叫做 public happiness 的东西。啊、即是Hannah Arendt有趣的地方就是他非常之沉郁的，你看到他的思考呢是找到很深很深的东西，很尖叫的东西。但是到最后他明听的东西就是透过参与，透过在这些在人类面前 表达自己啊，展现自己嘅智慧啦、才能啦，啊，展示自己咧喺点样可以 contribute 到呢个运动，做到嗰啲嘢咧，其实系好兴奋、好开心、好解放、好自由嘅。话呢啲嘅自由，正系极权主义咧唔想俾我哋。OK， 今日讲到呢度。 OK， 我哋多谢新哥好精彩嘅一个钟头嘅介绍。我相信在座各位听完之后都好有呢个 public happiness 啦，系咪？即系你哋应该系最快乐嘅人啦，最起码呢个 moment 吓，即系咁丰盛嘅知识嘅养分。先讲讲少少八卦先吓，咁我讲讲我同阿新哥嘅识佢嘅历史先吓。佢系中大毕业嘅。咁係中大學生會會長同埋中大學生報嘅主編嚟嘅，咁佢應該係82、83年嘅時候，咁所以我入中大，我係90年係初入中大，咁所以我第一次睇阿新哥嘅文呢，因為我 Year One 就可以喺中大學生報做，咁所以我係先喺中大學生報入面睇返我以前嘅老總嘅當時嘅好多嘅文，所以我係睇佢學生時代寫嘅文啦，開始睇佢嘅，咁後來就喺信報啦，即係我諗你嗰陣已經喺信報寫文，所以其實我由90年代一路睇到佢而家嘅，呢個第一點。其實我都收過佢個科嘅，咁我記得1994年應該係我 last year 嗰陣呢，其實我係我唔記得剔佢定係旁聽佢啦，佢有一科當時好正嘅，佢喺去嶺南之前，佢當時係教中大嘅通識，佢有一科叫做意識形態 ideology， 今日應該喺中大消失咗嘅呢一科，咁你可以想象就是，哇！嗰陣聽阿新哥講意識形態，咁樣聽完成個學期咧，都係越聽越暈嘅嚇，即係你即係意思係哇，好深啊！我印象好深啦，因為我當時問過佢後屘講到咩呢個应该讲啦，分析马克思，唔系分析马克思，讲系呢个文讲法兰克福学派。我好记得后来最后一堂我同佢即系问佢一啲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嘅一啲嘅问题，咁然后佢答我。咁嗰个 moment 我一路都好记住吓。闲话讲完吓，咁我想问两个问题，然后 open 俾大家讨论吓。但系咧，我需要慢少少讲，因为个问题比较 difficult 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容忍我慢慢讲，我希望你都 follow 我嘅问题，然后睇下新哥点样回应吓，咁我再做一次学生吓。我自己觉得呢一场运动咧，我好 share 新哥啱先一个谂法，就系呢场运动入边有好多各种各样嘅 ideas 喺成场运动入边。我自己由六月份一开始，其实已经几明显地感受到咧。呢場運動入面呢係有一個好核心嘅概念，一路去到而家呢都高呼上嘅運動嘅。嗰個概念就係自由。唔係 justice， 唔係 equality， 甚至都唔係 democracy。即係話我講成個運動入面我睇袁榮光歸香港嗰首歌，你睇個四節入面呢每節都有 freedom 出現一次嘅。然後你睇七一嘅金鐘先月都入去社會入面，或者你睇嗰啲前線入面嗰啲唔同人嘅嗰啲前線嘅訪問咧，我自己 observe 咧最頻率出得最頻密嘅 term 即 keyword 咧就係 freedom。咁所以今日新哥亦都係講 Aaron 嘅時候，佢講真正嘅政治咧就係追求自由，喺實踐自由。咁呢個好有趣嘅，即係自由。In 呢個 sense 咧 ，Aaron 同呢場運動咧喺呢個。这个概念上面、价值上面是有一些呼应的。所以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你，就是关于自由这个问题。新哥一开始说 Aaron 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呢，就是肯定人的多元性，是不是人的多元性、人的差异性或者人的独一无二性。即是意思就是人每一个个体呢，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主体呢，有它独特性的。所以当然由这里出发的意思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有个主体，都有个独特性，我一个好嘅政治点样，就是呈现人嘅多元性啦，系咪？唔好嘅政治就系将人变成单一性啦，好清楚啦，系咪？而极权主义嘅恶咧，或者而家你见到中共嘅恶咧，即系 evil 咧，就系佢透过教育、透过媒体、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令你成为单一嘅人啊嘛，即系只能够接受一套嘅信仰。譬如我哋今日咁呢个讨论咧，可能中国大陆系唔存在嘅。 因为一旦容许呢啲咁样嘅沙龙存在咧，就会容许多元性啊嘛。你哋就等阵会举手，譬如 challenge 新哥，因为你有你自己谂法系咪？嗱，所以从人嘅独特性、多元性推出去咧，其实一定系一种反单一性嘅政治。而反单一性嘅政治咁点样能够实践人嘅多元性咧？好明显。即刻大家推出就一定要自由啦，系咪？你需要有充喺你嘅生命嘅唔同嘅领域入面啦，係需要有唔同嘅自由，先能够令你作为一个个体喺唔同嘅领域 realize 你嘅 freedom 啊嘛。譬如政治嘅领域、言论嘅领域、教育嘅领域、宗教嘅领域、行动嘅领域，明唔明？即係话我哋嘅生我哋嘅生活有唔同嘅 sphere， 唔同嘅 sphere 入面呢，其实人喺唔同嘅 sphere 嘅生活呢，其实係 realize 你自己嘅。而 realize 意思是成为你啦，就佢所讲 authentic 啦，我用借用呢个字就令你成为真正嘅你啦。而令你成为你真正嘅你，你系需要自由嘅，即系话喺唔同嘅领域入面咧，你需要自由，而唔仅仅系政治领域。嗱呢个我第一个点，我觉得我同 Aaron 会有唔同，即系唔仅仅系政治领域。OK， 嗱呢个去到呢一步咧，如果去到呢一个位咧，推到呢一个位，我哋会推出一个乜嘢嘅政治咧？我会理解就是推出一种自由主义嘅政治。呢个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就系。国家最重要的责任就是 ensure 透过用法律用宪法去确保每一个公民在不同领域入面呢都能够 enjoy 你的 freedom， 是不是消费的自由，市场入面就消费的自由啦，投资的自由，政治入面就参与政治的自由啦，就是投票的自由啦，教育上面就有这个学术的自由啦，公共领域入面譬如有信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啦，嗱去到这个位置呢，如果从 Arendt 这个所谓的本体论出发呢，是应该推出一种 politics of liberalism， 即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但是嗱，我这个刚才有这个背景啦，未是问题。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新哥很明显，或者新哥所 present 出来的 Arendt 很明显不满足于此。因为刚才引用了很重要的 concept， 就是解放和自由嘛。解放就是解放意思就是没限制，是不是佢话自由咧系要创造一种新嘅生活，自由系要揾一啲 common 嘅东西，甚至要实现嗱，新哥用咗好个字叫真正嘅自由。OK， 真正嘅自由或者实现真正嘅自我，或者要喺公共领域入边咧，透过政治参与咧，你先要 realize 一个人之所以有为人嘅 actions。睇唔睇到嗱？我觉得似乎系有一个好。佢个所谓 civic republicanism 咧，系有一种嘅学术啲讲就好受 Aristotle 影响嘅，即系话相信人有某啲嘅 actions， 而自由咧唔仅仅系免于限制，明唔明啊？唔系免于限制做你想做嘅嘢就叫自由，系免于限制即嗱，免于限制就解放啦。用啱先嘅讲法，免于限制之后咧，你要再做多啲嘢，你先至叫做真正嘅自由。嗱，个问题呢度啦。即是话个问题边度？睇到一个问题，即是话其实呢度有个张力喺度。即是话如果一方面你承认人嘅多元性咧，就必然逼出咧，就每个人都你就唔能够。如果人嘅多元性即系你只能够停喺咩位啊？政府只能停喺嗰度。我俾自由俾大家，你自己拣你自己嘅路啦，系咪？你中意做哲学家，你咪做哲学家咯。我中意做李嘉诚，李嘉诚咯。我中意吸毒咪吸毒咯。你冇得再进一步啊！嗱，你咁样咧就唔系真正嘅自由，你唔系真正嘅 authentic self。真正 authenticity 是我作为一个 philosopher 咧，我知嘅，或者我 Aaron 我比你更加知道咩系你真正嘅 authenticity。所以咧喺政治领域入边咧，就唔系为所欲为咁简单，唔系任得你想做点咧就做咩，而应该有更加高嘅一个 higher self， 更加 authentic 嘅 self 咧，去 regulate 我哋嘅 political activities。嗱，呢个系会出现一个张力。我想讲就佢嘅对自由嘅理解咧。同喺呢场运动入面你哋大家嗌嘅追求嘅自由呢，会唔会有一个内在嘅张力 ?OK, 嗱呢个第一个问题，就係话 Aaron 嘅自由嘅佢嗰种 conception of freedom 呢，其实会唔会佢自己，我即係基于佢自己啱先讲基人嘅多元性，其实会两者之间会有个张力，清唔清楚个问题先 ?OK, 呢个我第一个问题 ,OK, 而家第二个问题对唔住啊，俾我好少讲做主持咧讲咁多嘢嘅，呢个系应该廿四场入边咧第一次啊，因为新哥嘅问题咧，作为佢学生咧刺激到我，我冇话唔讲落去。OK， 我讲第二个问题。OK， 我翻啲香港现实政治吓，新哥啱先一开始讲到个好重要嘅 term 就话，佢觉得香港以前 佢呢几年经常讲叫做虚拟自由主义嘛，系咪？你记得啱开波咯，香港以前虚拟自由主义，尤其我经过呢场运动之后，要告别虚拟自由主义。OK， 我想针对呢个问题，想追问一下佢嘅问题。嗱，那个问题喺边度咧？嗱，我觉得香港而家咧，香港而家嘅政治咧系有一个，我都有三个范式嘅，有三个框架去理解我哋一个处境嘅。嗱，一个最简单嘅就系一国一制，即系话其实中国而家我哋最惊嘅就是一国一制，大湾区或者将香港嘅一国两制破坏，系咪？又变成一国一制。嗱，呢个系一个 paradigm， 即系我哋最唔想要嘅。而另一个咧，可能在座好多朋友想要。但中共一定唔俾你嘅，就香港獨立。OK， 即係話即係你明白一國一制我哋唔想要嘅，一國兩制香港獨立咧，可能好多朋友我唔知係咪啊，純粹猜度下，有可能好多朋友想要，但係冇可能實現嘅，咪最起碼 for the moment 好難實現啦。嗱，呢個兩個 plan， 但實際上過去嗰，我覺得由回歸以嚟去到而家，其實我哋 struggle 嘅係咩啊？我哋叫做一國兩制嘛。即係其實我哋無論你係民主派也好，你係建制派好咧，其實大家隱隱然咧，可能甚至由我新哥當年做學生會時期開始咧，當年講民族回歸民主建港啦，即係當年佢哋提出呢個口號嘅時候，其實一國兩制係香港唔同派別嘅，唔即係話大家都講一國兩制呢個 term， 即係用呢個 framework。又對咩叫一國兩制，咩叫高度自治，咩叫愛國愛港，嗱有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但係似乎過去咧。即係話呢場運動之前咧，甚至可能以上運動之前咧，其實係唔同派別係接受一個 so called 一國兩制嘅 framework， 由入邊咧係大家擺唔同嘅餡落去嚇。譬如你係民主派就我要真普選啦，係咪？以上運動嗰陣，而見中國就話八三一框架咧就話係我俾普選俾你，但要喺我嘅心目中嘅愛國愛港人士為主體嘅嗰個框架入邊咧去講一國兩制。嗱，即係呢個係我哋而家縮告，而我哋而家困境係。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哋香港人困境就係一國兩制行唔到落去啦，港獨咧又唔知點樣走落去，一制咧又唔我哋想要，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係處於咁樣嘅困境。嗱，呢個係個背景嚇。而家翻去問題嚇，個問題 OK， 個問題係點樣喺其實我想問你就喺呢啱先我描述嘅咁樣嘅框架之下，你心目中嘅一種告別虛擬自由主義嘅香港。其实是一个乜嘢嘅图像？明唔明我想讲咩？即系我好好奇，即系话告别虚，即系话你啱先你讲攞到 conclusion， 人哋觉得我哋已经告别虚拟自由主义嘛？咁告别虚拟自由主义之后，借用 Hannah Arendt 嘅理论书，然后嘅你自己咁多年嘅思考，你心目中我哋而家个处境究竟我哋个出路系告别所？我唔知咧，可能你要先解释咩叫告别虚拟自由主义啦，因为我都唔系好清楚吓。然后你唔要虚拟自由主义有一个，所以我谂虚拟自由主义个相对又有个真正啦，系咪有个真正嘅自由主义啦？或者非虚拟自由主义啦，最起码吓。咁一种非虚拟自由主义嘅香港，由睇一个点样嘅状态，而嗰种状态系点样能够同 Arendt 今晚我哋嘅讨论能够对接啦 ？OK， 对唔住啊，问题太多吓，两其实主要系两个问题。OK，thank、okay, you 。第一个问题，我估你提出张力，咁呢个系有嘅，即系如果你从一个 libertarian 嘅一个自由放任嘅嗰种自由主义嚟讲咧，咁你做咩嘢即系冇，即系只要你我唔干涉你做咩嘢，系你 recommend 咩嘢，我都可以唔需要理会嘅。譬如话我唔关心政治啊。你我唔关心咪唔关心咯，你点解叫我关心啦咁样？即系 Hannah Arendt 就会走出嚟话，你唔关心政治，你就放弃紧你自由噶咯。咁、那个张力就系在于，究竟你系咪摆自由主义就系 libertarian 咧？咁样就系、是、呢种自由放任式嘅东西。咁我谂我咧香港以前所谓嘅虚拟自由主义咧，完全系停喺呢度啊！即系我唔关心你，点解会话我关心咧？即系你叫出我关心你啲都系。即是八股嚟㗎嘛，即係讲呢啲嘢。你嘅生活方式嚟㗎咋嘛，你鍾意咩咁。但係而家个 mood 全部变晒啦。如果变晒嘅意思嗰、那个张力仲有冇张力呢？嗰、那个张力好可能倒返转头就係你后面嗰个问题嗰啲张力喎，就係、是、话啊如果嗰样嘢唔够啦，我哋而家要大家知道自由已经系就嚟冇啦咁样嘅话呢，我哋就要 好似 Aaron 呢種嘅轉向係咩呢？就係、是、你咪就要爭取囉，即係投身爭取。咁當然你要關心政治啦，即係政治變成你嗰部分啦。政治爭取唔爭取得到呢，就係、是、定義你個自由係實質定係假嘅嗰、種嘅意思啦。即係而家你會唔即係如果你接受咗同埋係投身咗喺裏面嘅時候，你更加會覺得你唔我如果係冇辦法保有呢啲自由空間嘅話呢，咁我連以前以為覺得嗰啲係自由嘅自由呢，其實都會係慢慢被蠶食㗎。即係冇得話 leave it alone， 你自己去揀。呢一種打造出嚟嘅嗰個烏托邦呢，當然佢係想打造呢個烏托邦嘅，就係點解會而家嘅極權主義，我哋要俾多啲 qualification 佢嘅。Hannah Arendt 唔單止個思想深度呢，讓我哋理解納粹黨嘅。如果係嘅話，你話誒嗰啲歐曬啦 ，I don't care。你諗下，即係細心諗下佢，即係讀佢嘅書，你一路諗下，佢係講緊我哋而家，佢其實係講緊我哋而家，即係話 even。嗰、那個高潮嘅激進打倒一切咁嗰種嘅法西斯時代過去咗咧，但係其實嗰個權體制其實生緊根嘅喎，一路存在緊，甚至佢因此而去到美國都話：，佢話你美國人都忘記咗呢樣嘢，其實都係 expose 可能會重複呢個危險喎。所以佢 Hannah Arendt 嗰個影響係去到哈維爾嗰度嘅，即係所謂後極權啊。因为今日我哋讲咗全部系讲极权，但系其实佢系 cover 埋后极权嘅思考。后极权思考系咩啊？就系 leave it alone， 你咪就系喺你个私人世界里面追求你自己嗰啲嘢，然后又觉得自己系自由咗啦。大家都想系咁啫嘛，大成个大陆而家都系咁样嘅主导意识形态，就系咁啊嘛。就话你唔好搞政治，就冇人搞你噶啦。咁样咁系咪咧？咁样你发觉唔系啊嘛？佢一路系 burn 紧你嗰啲基础啊嘛。是咪只要你唔去嗰度，佢你就唔緊要㗎啦。咁咩意思呢？其实就咪收窄埋只能够喺自己嗰个私人领域里面服从呢个私人领域里面嗰种搵食啊，咁样改善个人嗰、那个福祉啊，咁样私人幸福啊，咁样追出嚟嗰啲嘢拼合入去，就是哈维尔所讲㗎，就係、是、极权嘅政治操控加消费主义，咪就后极权啦。所以 Hannah Arendt 就係讲即係就是鋪了這條路，令哈維爾應該是讀過 Hannah Arendt， 我記得他有 quote 過他的東西，就是孕育出這種我們對後極權的思考出來。現在後極權的思考正好就是香港現在是非常之 vividly 去 demonstrate 為什麼他們要放逐政治呢，為什麼他是一路要拎著殖民地時期那種非政治化的東西來到去令我們覺得一切可以如常呢，這樣就是他想改變很多其他的条件嘅时候，令你唔觉得嗰样嘢系咁啊嘛，所以点解而家虚拟自由主义系罪恶嚟嘅咁样？即系你 sense 令我哋唔会察觉到呢啲嘢系正在不断流失，同埋拼合落去另外呢个大嘅极权制度、后极权制度里边啊嘛。咁你第二个问题其实就系、是，系咩问题？ 意思即系话你加个三个 finger。 喺嗰篇文，我 告 别 啦， 咩 inbox 先就告 别， 然 后 咁 样。OK。我估我应该 hint 咗系咩嘅，即系与我哋唔会再忍受得到好似雷鼎明啊，即系嗰啲人所讲嘅自由主义咯。亦都唔可以将雷鼎明嗰啲自由主义混同咗周宝松讲嘅自由主义咯。咁如果你叫嗰个系一种真正嘅自由主义，我谂冇人用呢个字㗎，系咪？即系呢个真正呢个字的确系几吓人㗎，系咪？你可以话就系一种强调积极自由与即系 rather than 消极自由嗰种嘅自由主义。或者如果你用返 Hannah Arendt 自己个牢骚嚟讲啦，呢啲就系叫 civic republicanism 囉。所以香港如果要认真面对自由呢个问题，你就首先要认识自由是政治的自由，政治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咁而乜嘢思想资源呢？咁公民共和主义是提供一大堆呢个东西。其实呢、這个即系一定要咁样坚持呢，其实就落入呢个学术党派之争嘅。即系变成就系、是、 其實呢個喺現實裏面又好難嘅。你去美國問人咩叫 civil republic， 咁話啊啲哲學家先至關心咗呢啲嘢係咪？即係唔係咁樣？因為其實喺操作之中嘅自由主義咧，其實佢已經係吸納咗好多啲嘢。譬如你講參與，咁參與呢個 concept 肯定唔會係 libertarian 講出嚟嘅，因為佢會抗拒呢樣嘢係一個喂逼我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喎、哦、咁樣。咁但係參與呢樣嘢，喂，去到公民教育噶咯喎，即係話大家都立埋一大堆呢啲咁嘢，去美國人哋都會覺得呢啲都係自由主義啫咁樣，係嘛？即係唔會再區分嗰個係變成一個學術討論。但係如果你要落釐清呢啲嘢個資源咧，咁的確係存在一種唔係 libertarian 嘅 liberalism， 係來自我哋廣義稱佢叫做civil republican。呢個 civil republican 咧嘅東西咧，咁你就要睇下 republican 嘅呢一種嘅思想嗰個本身嘅傳承。嗱，呢一個咧就係喺美國主流嘅政治哲學討論裏面咧，我會覺得係稍微係被邊緣化嘅，因為曾經有段時期係大家都係專注所謂 communitarian 同 liberalism 之間嗰個爭論嚇，即係嗰啲 communitarian 就話你講嗰啲自由主義始終係一種原子式嘅個人主義喎、哦，咁係唔得，我哋要揾一種高於個人嘅東西嚟到去構想咩叫做共同生活、共同體。嗱、啊，香港呢、這個而家咪好當下，我哋要面對共同體嘅問題咧。咁如果你揾一堆人，佢話係咧，人就即係原子自由主義嗰種個人主義咧，就唔 work 噶啦，係咁。咁你就拎一大堆 communitarian 嘅中西出嚟，就話我哋要構想一個大過我哋嘅自我嘅東西。咁你譬如民族啊 ，OK 呢啲咁樣嘅，即係深刻可能 risk destroy 咗個體性多元性嘅嗰一種大嘅新嘅身份認同係好強烈嘅。嗱，我唔係話呢啲嘢唔重要啊，梗係重要啊，因為成個 Republican 裏面正話我哋所講嘅 commonwealth 嘛，咁裏面包含咗 commonality、common life， 所以呢啲 commonality 嘅嘢都係可以係俾嗰啲 communitarian 去 address 噶。但我想講嘅咧就係、是，我哋唔係 either liberal or communitarian， 係咪？我哋思考香港，我哋透過積極嘅政治參與，去到構成我哋嘅共同體，咁呢個共同體，我哋要先掌握咗共同體其實係想講我哋要做咩咧？咪爭取政治自由咯，係咪？因為當下最急切嘅就係抗極權啊嘛，唔係你同你講身份認同，同你講咩大過你個人啊，咩係更優先過你個人啊？我唔係爭論緊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呢一個 intervention 咧。這個 Republican 的 intervention 呢，正好是回應即是過去幾十年裏面我們覺得自由的那個想法呢， dominant 的 ideology 的確是擁了我們那邊，擁了我們那邊的時候呢，即是我們的反應可能就會走了去另外一種、啊、即是那裡。但我會覺得譬如在美國的政治或者現在世界那個政治哲學的resources 裏面呢， Hannah Arendt 呢係俾咗一種非常貼近我哋當下嘅處境嘅嗰種思考。佢種思考裏面點樣講 nationalism？ 嗰個係另外一個課題㗎。 Okay. 好大嘅一個課題，包括佢係作為猶太人啊呢啲。 OK。多謝新哥回應先。等陣先。我哋跟住呢就會呢更加精彩嘅部分啦，就係、是、大家自由討論。但喺自由討論之前呢，我估可能會有啲朋友呢係想早走嘅。咁所以我如果有而家 moment 有朋友要走嘅呢，就可以而家走先。有冇人想走嘅？咁你走咗就好大損失啦，即係你有自由走係真正嘅 public happiness 呢就 coming 嘅。OK， 如果冇人，有冇人想走？有冇人要早走嘅？OK， 我哋先讓讓位俾啲因為有啲朋友可能whatever reason 係會，如果有啲朋友係比較攰嘅啦，或者年紀大嘅啦，大家可以交換一下座位嚇。OK， 大家可以起身分身懶腰先，我哋繼續 enjoy 我哋嘅我明白嚇，好抱歉要大家 要企得咁辛苦啊？OK， 咁我哋而家松动啲啦吓，OK， 啱先企坐喺地下嘅朋友咧，可以褪一褪啦吓，吸入去，咁大家可以松动少少，然后空气都冇咁混浊吓。OK， 大家安顿一下先，大家有位坐就坐啦，冇位坐就企下。前面呢条走廊都可以企嘅，可以坐低嘅，坐喺地下，如果大家唔介意。OK， 我哋一开始进入下半场嘅讨论下，我哋有好充分嘅时间吓，咁我哋先俾阿蓝先。一间先问，有边位朋友系问问题嘅？举手。有问 ？OK。 多谢新哥嘅分享啦。咁我自己读哲学嘅学生，我好高兴有人可以将呢一啲哲学嘅议题又联系到对于现实社会嘅 reflection 嗰度啦。咁我想问咧，就系关于你头先提到Aaron 佢就讲咗一个关于社会公义啦，或者 achieve equality， 或者 achieve 或者解决不平等，咁就同呢、这个revolution 啦，或者 political movement 嘅关系。咁佢就觉得我哋争取呢个社会公义或者去反抗不平等，唔应该系我哋参与政治啦，或者系involve in revolution 嘅一个 proper goal 嚟嘅。咁我就觉得呢个似乎有两种可能嘅解释啦。第一种咧就系话佢系喺度提倡緊一種對於社會公義嘅否定啦，就係話啊，呢個唔係 a proper subject of political movement 或者 political revolution， 就係話呢樣嘢 have no place in politics 咁樣啦。跟住第二種咧，我覺得比較有可能嘅一種詮釋咧，就係對於社會公義嘅一種超越啦，或者 transcendence 啦，就係話呢樣嘢係一樣重要嘅嘢，但係佢爭取呢個社會公義或者消除呢個不平等，佢係一個好重要嘅 precondition， 就係我哋首先要 achieve 到呢一種所謂真正嘅政治上面嘅自由，係有呢個為基礎嘅狀況之下咧，我哋先可以爭取呢一啲社會公義，消除呢啲不平等。咁我自己又冇乜點睇過好多話 Aaron 嘅書啦，咁所以我就想問你會自己根據對於 Aaron 嘅了解，你會覺得邊一種詮釋係比較貼合佢自己本人嘅思想？唔該。 OK， 佢想听多一两个问题先，一次过。有冇其他朋友？ 好。唔该，多谢教授嘅分享。我想问一下嘅问题咧，就系我即系我见阿伦特，其实佢所形容嗰种公共生活咧，即系喺历史上就好，即系似乎一个好少数嘅情况嚟。包括就喺雅典，即系未被人征服之前啦，吓，同埋佢未被自己政客嘅谎言破坏之前啦，同埋就系美国革命之头啱啱开始嘅时候。所以调翻转，即系我听到你话即系讲到话人的条件嗰三样嘢嘅时候，我想问清楚啲，其实佢有冇话将嗰三种条件有冇话先后次序嘅分别？因为如果冇，因为咧我听到落嚟嗰个感觉就会系咧。馬克思好鍾意即係馬克思主義就好鍾意講話階級個資產階級最後會背叛人民。咁就係到最後呢，無論佢嗰個奪權又好，或者革命又好，最佢成功咗之後呢，都會係嗰、那個有限階級啦，即係過咗 labor 同埋 work 嘅階級呢，先至有機會參與政治。而事實上的確係即係你無論係過咗去法國大革命，你過咗你破壞咗嗰個貴族同埋皇權之後，同埋你美國革命擁走咗呢個英國皇權之後，你到最後咧，就係、是、基本上佢嗰個所謂重新洗牌，去到最後都係講緊嗰個資產階級嘅興起同埋奪權。咁而另一方面嚟睇，即係。又亦都回應，亦都去到最後回應，即係亦都最後可能呼應翻你一開始話點解香港會係一個富裕嘅城市，或一個咁嘅運動。即係香港，如果佢係一個咁一個相對富裕嘅城市，其實係咪我哋咁樣先至有可能話有啲咁嘅運動，一個純政治嘅運動出現呢？ 又或者撩翻转，其实如果冇一个好极权嘅，可能一个公民嘅社会，可能亦都有机会可以发生紧嘅咁嘅咁，我呢个系一个问题，即系可能，即系点解，即系有冇可能咧？吓、啊，即系嗰、那个嗰呢、那个所谓真正公共生活嘅开始，只有机会系由一个原初状态嗰个发展出嚟啊，或者系一个平等社会真正出现咗出，先至可以发展出嚟啊？又或者就是可能我哋依家二十一世纪嘅问题啦，就是地球都就嚟灭亡之前先有机会出嚟咧。咁、嗯， 你 哋 回应先。 我阅读嘅 Arendt 应该就唔系喺历史上边去排边个先边个后，但系咧似乎佢系内含住一种。即係首要，其實佢都唔係完全反對馬克思嘅啫。即係勞動嚇、啊，即係解決生物嘅必然性呢啲問題咧，係首要嘅啊。但係唔夠，所以就有人嘅文化，所以出現製造嚇、啊，即係呢個領域創造一啲屬於人嘅，用佢嘅解釋嚟講就係持久性嘅東西啦。咁就有製造呢個領域，咁然後到最後咧就係呢、這個。都唔夠啊！即係尋求自由。咁嗰個歷史嘅前提嘅條件呢，佢如果係安放到去呢個希臘作為佢嘅希臘城邦作為佢嘅一個 reference 嘅話呢，其實佢當然就係要擺將其他好多問題擺低啦。咁擺低你發覺佢係有理由嘅。佢話即係原來嗰啲嘢呢係運行嗰陣時嗰個邏輯呢就係、是、會如果是按照呢個方法的話呢，就是不斷擴大。咁呢個歷史上面有出現喎，即係當城邦係消失變成羅馬帝國，咁帝國嘅統治自然就會 concern， 喂唔係俾你多啲人參與，唔係嗰樣嘢㗎嘛。啊由佢哋變成佢嘅政治問題就會變成解決國計民生嘅問題啦。咁而家佢點解要挖翻轉頭咧？就即係話，其實我哋遺忘咗啲咩，又失去咗啲咩嘢，個代價係咩嘢咧？咁我諗嗰、那個對佢嚟講就係一個重構啦，一個重構究竟譬如翻第一個問題，公義嘅問題咧，佢的而且確係冇特別去 elaborate 過嘅。咁佢係最 concern 嘅就係話，因為喺政治哲學嘅整個。漫長嘅傳統裏面咧，我哋係將有一啲嘅東西咧係遺忘咗啊嘛。佢特別係呢個遺忘，其實佢喺《政治的承諾》嗰本書裏面咧，其實佢 trace back to 成個基督教嘅興起嘅，話基督教嘅平等嘅觀念嘅興起咧，即係嗰種義嘅平等，就取代咗喺公共空間裏面平等嘅個體嗰種平等，所以係講緊兩個平等嚟嘅。佢呢種佢叫做 isonomy 啊嘛，嗰種喺政治空間裏面嗰種平等，即係話大家擺低自己嘅身份，就係、是、我就係、是、一個個人，你就係一個個人，我哋各自都有不同嘅素養，所以有唔同嘅意見，呢啲意見相交嘅時候咧係平等嘅，啊唔會因為你講嗰樣嘢，因為階級所有嗰啲嘢咧就抹殺咗嘅。嗱呢一種嘅狀態裏面。你可以講話係將現實裏面擺入括弧咁樣啊，現實裏面擺入括弧咁樣。但係佢話喺實際上嘅政治參與裏面，你係睇到呢啲嘢嘅。譬如佢講緊嗰啲 council， 嗰啲好激憤嘅走去付諸行動嘅嗰啲革命人民咧，啊，佢冇將佢 idealize， 但係佢話呢種體驗咧係好獨特嘅。呢種獨特先至顯出人咧，本來係被遮蔽咗嘅嗰種嘅潛能啊，等等嘅東西咧，喺嗰度展現出嚟嘅。咁呢個自我嘅展現嘅東西喺裏邊，透過呢種展現你嘅獨特性，你先至可以有途徑去揾嗰個共同性，同埋實現嗰種平等。嗱，呢種平等嘅意思咧，就唔係我哋講緊嘅客觀上你嗰個財富係咪點樣，即係國家咁啊？嗱，佢唔係否定呢啲問題，同埋佢唔係否定呢啲。都呢啲問題會係成為革命運動啊，所有政治行動裏面呢會成為一個要素同埋大家 concern 嘅嘢，或者反對大家去做緊呢樣嘢，即係將佢嘅東西過度閱讀呢，你話嗱佢反對咁啊，就好似我正話所講，你喺區議會嗰度講唔講民生問題，唔好講啊，咁因為偏離咗講政治，梗唔係咁啦， 即係佢係講緊，當我哋咁做嘅時候，我哋會唔會 compromise 咗啲嘢咧？咁樣而 compromise 咗一樣嘢咧，譬如當我哋獨特，喂、哎，真係好認真、哦，我哋要解決呢個貧富懸殊問題、哦。啊，譬如你當咗一個區議員，你話啊，我透過呢度去解決貧富懸殊問題，你可能發覺，咦？呢個區議會裏面做唔做都有，我哋不如請專家咯，咁俾啲意見我哋咯。嗱，佢喺呢度咧就會睇到，即係嗰個所謂公司領域或者係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嗰個張力啊。嗰、那個張力佢就話咧，那個張力當佢呈現咗出嚟之後咧，你可能本來係追求政治自由為主嘅，咁但係你要解決嗰個問題，即係你跳入變成國家嗰部分。咁國家嗰部分就話俾你係啊，嗱，我哋要解決呢啲。所以譬如而家即係所謂温飽論，咪就係呢啲嘢咯。我幫你解決曬政治問題啦，你要咩政治問題啫？你諗下，全部都係用翻嗰個邏輯，生物必然性，呢個係最大嘅政治。佢自然係咁樣講噶嘛。而家係即係係讓我哋接受。所謂政治是什麼啫？你們說的那些全部都是全部這些這麼形而上、這麼高的、這麼理想主義的東西，在香港人才做這些東西，我們爆問題、他就說你不要看少這件事，這件事就是會導致我們會出賣，或者你會變成那個體制的一部分的一個途徑來的、即是他怎樣會 remind 我們，即是你話喺呢度能唔能夠推出一種今時今日喺今日呢個政治，特別你又唔係完全嘅極權底下咧，你好難意思呢樣嘢嘅。所以亦都係會翻返去嗰個問題，喺唔係經典意義嘅極權社會，譬如喺民主社會裏面，會唔會出現呢啲問題咧？佢對美國嗰個狀況嘅了解，就會令我這些危險都會在美國這種社會裏出現。雖然他在很多方面呢，這些這樣的消極的政治自由、公民自由那些地方呢，當然 是好像很夠資格講這件事，但是他說你們忘記了政治的真體、啊、 OK 好、有沒有阿藍先 小雲 每次都可能个背景都会长啲啦。咁头先即係同周三问个问题其实好似呀，唔好影响住。即係新哥对即係香港政治其中一个真係最准确，即係过去嗰三十年嘅香港政治最准确嗰个诠释，就係即係虚拟自由主义啦。咁你头先都话你而家思考緊即係后虚拟自由主义嘅香港系点呢，咁样。咁即係可能在座啲朋友唔知咩叫虚拟自由主义，可能要请新哥自己解返啦。咁但係我自己嘅理解呢，就係14年，即係其实831系 sort of 系即係终结咗或者令虚拟自由主义开始变得不可能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节点啦。咁但係雨伞运动系冇挑战呢样嘢，佢甚至系16年嘅时候，即系我哋喺雨伞运动见到嘅领袖，同埋喺雨伞运动见到好多嘅标志性人物，其实全部16年系好投入立法会选战，甚至嗰个系一个已经有人被 DQ 嘅立法会选战咧，啲运动领袖仍然好投入嘅。咁即系可以理解为，即系其实雨伞运动嗰一代咧系冇挑战到呢一个由民主回归开始，即系一路即系维持虚拟自由主义呢个佛杀嘅呢个框架。咁但系呢一个系一方面，运动者冇挑战呢样嘢啦。咁但系譬如我哋睇翻即系16年嘅 DQ， 佢唔止系 DQ 候选人啊，佢开始连议员都 DQ 埋啦。咁其实即系进一步令虚拟自由主义变得更加不可能。呢个系我嘅理解啦。咁然之后19年。就即係大家都同意呢樣嘢係 disrupt 咗咁樣。咁但係點樣 disrupt 呢，就係即係頭先周生話 plurality 同今次個運動有衝突，我係唔同意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嗰種 diversity 其實係即係新哥講都係話係你人與人嘅交往 public space 形成之後，喺嗰個 space 入面尋求 plurality 嘛。咁所以你首先要交往先啦，係咪？即係如果佢唔想理政治，咁佢都唔進入嗰 public space， 咁就冇 diversity 可言啦。而既 diversity 又平等嘅呢個狀態，其實就好似我哋今次兄弟爬山嗰個狀態嘅，我自己覺得。咁同埋即係阿倫特佢所講，即係政治行動佢 可以 achieve 到嘅嘢就係佢即係打破一啲宿命嘅循環，即係去創造一啲新嘅政治嘅可能性㗎嘛。咁我就有少少覺得其實今次嘅運動好多嘅政治行動，包括真係行動嗰啲行動，即係爆入立法會又好乜都好，其實係即係我嘅理解就係打破咗香港嗰個虛擬自由主義嘅循環，令到新嘅政治成為可能咁樣嘅。即係呢個係我嘅諗法。但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即係喺人權民主法案通過咗，然之後區議會個結果出咗嚟之後咧，新哥有篇文係講即係而家政治係回歸咗咁樣。咁我自己係有少少唔明白點解即係如果個運動並不是你所講真正嘅政治，或者個運動唔係帶緊一啲新嘅政治可能出嚟。反而是即係區議會嘅回歸、美國嘅介入，先至係即係政治嘅重臨。咁其實我哋可能又係兜翻轉頭去翻嗰種虛擬自由主義嘅啫喎。即係我係有少少唔明呢個位。 如果你好 specific 講嗰篇文章啦，我承認咧，嗰度係有啲博懵嘅。博懵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我在那篇文章裡面或者之前寫的文章裡面都沒有說很 stick to 即是阿倫特這個定義的，所以呢我在文裡面寫了的，即是我說例如我講的政治就是些人可以互相 negotiate 啊，有些政治游說啊，有些活動啊，可以商討啊，這些東西呢，那在開始的時候是停止了終結了先至會有絕地反抗，啊、即係我第一篇文係講呢樣嘢，然後我話而家翻嚟啦，翻嚟嘅意思咧，嗰種意思都係好狹窄嘅，即係好狹窄，即係，但係呢個狹窄喺香港人嘅 view politics 嘅 sense 裏邊係有意思嘅，係嘛？即係我哋有空間做嘢啦嘛，咁樣。雖然呢個唔係我哋今晚討論呢個阿倫特嗰個意思啦，但係佢都係打開咗一啲。嘅可能性，即係呢個政治嘅游說嘅可能性啊，或者係政治回旋可能性，會唔會翻去？我諗有啲好基礎嘅改變咯，即係以往嘅如果你話係啦，我以前寫嘅虛擬自由主義都係假設我哋香港係真係有啲憲法嘅保障，嗰啲憲法保障係大家遵守嘅，咁然後咧我哋喺明知嗰樣嘢係做出嚟係咁嘅啫，但係我哋寧願相信佢係 work 嘅。啊，譬如我哋寧願相信民意啊，呢個政府會聽民意。咁然後我哋透過各種譬如話係假嘅公投，係嘛？虛擬公投，咁我哋都寧願會做嘅咁。咁呢咪虛擬咯？啊，即係虛擬嘅意思就係你當嗰樣嘢係佢本身會 work， 但係你其實諗清楚，個個人都知道嗰樣嘢。都唔係因為好真係 work 㗎喎，咁樣咁係呢個意思囉。咁你正話講緊狀況呢，而家我哋有新嘅 element 㗎嘛，即係有國際呀、啊、係有區議會呢個新局面呀、啊、咁嘅話，佢當然不保證我哋唔會返轉頭。我正話一路舉例都話，你入去區議會可能你做下啦，民生派。咁民生派就已經係唔係阿倫特嗰種啦。我唔係話民生派唔啱啊，我要再強調一次啊，而係話，即係佢令我哋要喺度去思考嘅咧、就是，就係即係要反省嘅咧，就係咪就係咁咧？咁樣，因為點解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提出嚟嘅咧？因為好多嗱，亦都回應住即係。對呢個運動嘅一啲嘅觀感啦，咁有啲觀感係來自特別係我啲左派朋友噶啦，咁啲左翼嘅朋友噶啦，咁佢哋通常都會講出嚟嘅，好 regret 呢個運動裏面講唔到政治經濟學嘅嘢。咁當然講嘅人可能都話，咁唔係一定要你咁樣嘅，不過都係真係咁啊嘛。即係琴日行麗君嗰篇文章裏面開頭嗰陣時佢係。capture 咗咁嘅嘛，我覺得呢個係好 common 噶，係咪？即係好多所謂左翼嘅思維裏面就帶住一種，哎呀，點解我講唔到嘢咁喺呢度？咁你講唔到嘢就係因為你對政治嗰個理解完全就喺阿倫特裏面所講嘅呢個框框裏面。咁我話 咁所以你先好似冇自己嘅位咁樣。咁我話呢個可能就係香港嗰個狀況係咁啦，亦都係即係亦都另一樣嘢就係何為革命咧？咁好多人諗嘅革命就係 either 嚇、啊、流血嚇、啊，即係咁嘅嘢。咁我話流血咁可能冇得避免嘅。咁不過係即係點啊？即係嗰、那個唔係 the point 啊嘛。因為阿倫特話俾聽，我唔係話要避免流血啊嘛。佢話不過你流完血之後你。失敗喎，你出賣咗自己的目的喎，咁呢個先係我哋要警醒噶嘛，即係反思係咩意思咧？其實都係想提供一啲咁嘅資源，讓我哋去轉一個彎，去思考過呢一堆曾經被自由主義加某種狹義嘅左翼嘅即係思想框住咗嘅東西，然後再去 assess 我哋嘅 view 嘅 issue 係啲咩嘢咁。我諗其實。阿 Ren 係 offer 呢啲嘢啫，啊，撐完就好似唔係回答個問題。 Okay. 啊，超雲， 有少少複雜嘅。當時阿岳蘭咧出咗呢本書之後咧，係今日係奉為經典啦，但係當年係好大爭議，因為佢裏邊咧就批評咗。即係當入咗集中營，但係就同德國合作嘅猶太人，咁就我睇咗一啲文章係好似今日仲係有啲猶太人係怨緊阿岳蘭，但係。佢個背景就係其實就好想問嘅一啲關於民族主義嘅問題，因為其實岳蘭咧係左膠出身嘅，佢哋當時即係十八、十九嘅世紀喺歐洲爭取緊即係以色列復國嘅猶太人係一個好奇怪嘅組合，就係佢哋本來係本土派啦，會放炸彈殺英國人啦，但係因為壓迫佢哋係英國人，咁佢哋就好撚中意馬克思啦，即係佢哋喺嗰個時代猶太人係同時入共產黨同。加埋同時做本土派，同時做勇武派，放炸彈係三者合一嘅。佢哋係即係覺得係咁樣係好正常嘅事，但係跟住就即係撲街啦。跟住即係個理，即係挨咗二次世界大戰，個理想成立咗啦，去咗以色列，咁就發覺撲街咗，就變咗係內塔尼亞胡嘅意思，即係變以色列立國之後即刻就右翼化咗。咁我哋我睇即係而家睇翻嗰啲猶太人士係佢哋係即係佢哋好失落好佢哋係即係嗰啲好理想，係幫埋西班牙打埋內戰，好理想主義，好信馬克思，跟住去咗即係夢想成真啦。但係發覺個夢想係同佢哋唔同嘅。咁、那個岳蘭就係成長喺呢個背景。印度民族主義都係啦，即係迪南寫咗民族主義不正當性，佢就係成班就係一班左膠，又係嗰班一印度又係民族主義左加左膠嘅組合咧，就係即係打生打死啦。跟印度立咗國，跟住又壓迫伊斯蘭教徒嘅咁樣，又係喺度怨緊呢個即係民族主義係即係係咪即係當年係咪信錯咗咧？咁我哋好老實就係我哋而家遇到嘅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好多集會就會開始出現咗即係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咁樣嘅問題咯。我見到係點講啊？左翼好似係喺對呢、這個。即系点讲？对呢、這个即系转变系佢唔知点样处理。民族主义同自由主义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冇民族主义者话自己系法西斯，即系个个都话我唔系法西斯。但系民族主义强调系我争取自由嘅必要条件系我要有一个属于我自己嘅国家。呢、這个就系一个点讲啊？系因为运动解决唔到一个好大嘅难关。就係點講咧？頭先就係強調，好似係強調就係岳蘭好強調人嘅多元、人嘅平等。但係正如喺即係極權主義起源啊，岳蘭都引咗帕克個名言啦，即係世界只有英國人嘅權利，就冇人嘅權利。你先有咗個國家，例如嗰個國家係英國，你先可以有權利可以講呢、這個先係實際嘅權利嚟。但係呢、这個就係民族主義者好強調嘅一個重點，就係、是、民族主義而家冇人講話自己係種族上嘅統一性，但係民族主義係一個好必要嘅前提，就係、是、佢要有一個意識形態統一性，就係、是、你要承認到一個身份認同，你承認一個國家嘅框架，例如嗰個國家嘅框架係中國嘅框架定係香港嘅框架，你承認咗個框架，你先係可以係自己人，你先有平等嘅身份，你先可以喺嗰個公共領域度交流。韋伯在身嘅時候，馬克思過身，佢都係喺佢文章度係批評馬克思就淨係你階級，但係冇理到國族嘅問題。咁呢、這個就係一個好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即係睇得岳蘭嘅書唔多，但係我覺得係岳蘭都係冇。即係冇能夠清楚答到問題，我哋點樣係 这个公共领域的世界是真的不需要受到各族框架认同的呢？我刚才就看到阿生哥你讲到最后是好像有一个即是个答案，个答案是好像宪政爱国主义的。宪政爱国主义它是有少少拿了斯密特的敌我判断，即是敌我判断是重要的，就是我不理你任何人的出身，我只要我相信民主，咁我就你就是我的手足，我是自己人，唔使你是中国人啊、非洲人咁样，你相信咗，你是争取民主，你就是我共同体一部分。但是理想嘅现实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即系唔使你个各族嘅框架嘅咧？呢个就系我嘅疑问。第二个问题就系Bulof 应该都可以详细倾嘅。即系最近其实成个知识圈都倾紧阿梁文道先生嘅事啦，咁样即系呢个亦都系反映咗，好似即系传统即系倾左翼嘅知识分子系喺呢场运动系即系好似好左右为难，系唔能够好似讲出好似民族主义者好简单一啲即系振奋人心嘅答案，反而就系会经常系重战咁样。我想系就是新哥，你即系作为一位即系都系一个前辈，你点样睇呢个困境？系。唔该晒。 本来系啦，即系我都话呢个 topic 系要定讲一次嘅，啊，亦都系 Aaron 嘅想法里边系好多人指出佢系前后唔完全一致嘅地方啦。佢早期的確係曾經參加過呢個石安運動 ，Sanus 即係猶太復國噶啦。咁但係佢好似你所描述咧，就係佢係左膠啦，即係佢帶住好多理想啦。嗰啲理想包括咧，就話佢哋去巴勒斯坦復國咧，首先要做嘅咧，要同鄰人打好關係，就係同阿拉伯人打好關係嘅。然後咧係用類近聯邦的形式呢來到是組成新國家，從這個英國殖民裏面走出來的。咁所以帶著這種想法，但是會發覺呢在現實政治裏面參與社會運動 的人呢很早呢已經是 opt 了呢，他們是在大國政治底下呢就要 play 一個很 active 的 role， 即是說我自然金剛棋子，然後交換啲咩咩，咁你要解決歐洲嘅猶太人問題，我同你喺度建國，咁就搞掂啦。咁然後就被猶太嘅即係民族主義，即係呢種意思嘅極右嘅東西咧，係主導咗。咁所以因此而造成好快佢退出咗。咁退出咗嘅話咧，佢對於呢、這個國家同民族嘅問題，佢同埋猶太人嗰個出路嘅問題，就變成係我會睇到佢點解對咁多政治嘅即係虛假嘅形式會咁有批判同保留咧？咁其實都係同佢嗰個處境係有關啦。咁呢個處境就包括佢嗰個不穩定嘅國族身份啦。咁佢究竟係首先係德國人啦，定係首先係猶太人咧？咁樣。社會運動之出現就是話你不可以假裝自己不是猶太人，就是德國人就 OK 了，這個就叫做融合嘛。那不得的時候就孕育出那種我們要另尋出路啊，那民族主義就這樣興起咯。那但是到後來會看到狀況不是這樣的時候，但他又很奇怪，他說人權，他是反對這個法國，即是將法國革命之後嗰個人權宣言呢，即是他說全部搞這個世界搞錯的事情呢，就由那裡出現的，就是說法國人將公民權和人權呢混為一談。現實裏面呢，人權只有是在公民權底下才能夠獲得保障。那所以你衝動講普世人權這件事對他講不好的，所以他很早已經很經典的，他那個批评普世人权嗰个 concept， 佢话唔系呢样嘢唔好啊，而系呢样嘢唔操作嘅，喺现实世界里边唔操作嘅，啊，真正能够保障人权嘅咧，只有系国家嘅啫。嗱，咁呢度咧带出一个好有趣嘅一个思考，我觉得左翼嘅人应该去思考嘅，非常之重要嘅，就系国家同民族嘅关系。咁我觉得呢度咧要梳理嘅太多啦，系咪？简单嚟讲，阿 Ren 嗰个处理， 就是说即是我们又是违反常识的。啊、即是好像他说我们以为全世界都有政治道道都有政治他说不是的政治是很稀有的。即是违反常识的他说这些。那他说国家我们现在讲国家就是国家当然是这些 power seeking 啦是不是讲 power 啦是不是那他说即是国家不是好东西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想。咁民族可能都係好嘢喎，咁民族唔一定係追求國家啦。首先有呢個可能性，就算後來而家話有民族觀念，你一定要追求國家，咁唔係民族主義錯，係追求國家權力嗰樣嘢咧，會出賣咗啊，即係民族主義或者係民族。咁但係 Aaron 佢話唔係啊，嗰成件事係搞錯咗，近代全部搞錯曬，自啟蒙以後全部搞錯曬。國家才是一個我們依據法律保障人的權利的架構來的，只有國家才可以實現 regardless of 你的民族身份然後落實到權利的保障，是國家才可以做到這件事。因為國家可以你即是像美國那樣，譬如你說咁你 under 美國憲法，咁所有人都係美國人 ，regardless of 你嘅 nationality，regardless of 你嘅咁對，呢個係有國家去做嘅，國家可以超越民族啊嘛。佢話個問題就係咧，喺十七世紀、十八世紀以後嘅所有民族主義運動咧，就係民族侵吞咗國家，利用咗國家，令國家咧唔單止係服務多元嘅族群。或者民族，而是服務於單一民族，所謂 nation state 就是單一民族，然後由他們去支配個國家，那國家變成就是騎劫了，被騎劫了。 OK， 我追問 直接住你剛才那個 point 和蕭雲。 OK， 如果 follow 回 Aaron 的立場呢，政治最終的目的是追求自由，而自由之多不同的自由入面最重要的是政治自由。而你刚才所讲的就是要真正实践政治自由呢，是需要国家，又或者一个政治共同体。OK， 即不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苏花亦都不，严格来讲亦都不是一个自足或者自治的政治共同体。而香港人的自由意識是一路路高漲緊，即是經過雨傘，經過這場運動，即是說我們的自由意識越來越高漲，即是意識到我們是自己一個自由人，因為我們意識到自己是自由人，我們要求我們有政治自由，是不是？所以我們要求民主，而要求民主其實我們是逼出我們需要一個政治共同體，而中國是不給這個政治共同體我們，那我們怎麼辦？咁其實我先講我嘅答案，我哋係會好痛苦嘅。我即係話我完全明白咧。如果我哋係一個自即係台灣咁，我好羨慕台灣人嘅，因為你見到今次台灣嘅輪實入台灣跟住政治選舉輪，即係嚟就呢個位啊嘛。佢哋而家好傾講叫亡國感啊嘛，或者話你要享有而家民台灣人嘅民主咧，就你先要面對中國要食你啊嘛。即他意思就是说你的民主是有一个前提的嘛，你的前提就是你需要在一个能够 self-sufficient 或者 self-governing 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嘛，我们不要讲什么民族先的嘛。所以台湾人其实的论述其实跟我今天讨论很似的嘛，或者香港人现在面对的处境呢跟台湾人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共鸣呢，因为我们是面对类似的处境，当然他们比我们幸福得多啦，因为他们选总统嘛，现在我们没得选嘛，是不是？所以即係我想話，如果我哋即係我想話，我哋好痛苦先啊！如果我哋要享受啊，新哥啱先所講嗰啲 public happiness 咧，其實我哋係需要有一個外圍嘅政治環境噶嘛。如果政治環境係好 difficult 嘅，咁我諗得兩個可能性嘅啫。即係我蘇花諗，一就係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咁我哋就成為 part of 即中國民主國家、中國民主乜乜嘅一員，所以我哋 enjoy 到 Aaron 所講嘅政治自由。一就咧，我哋離佢而去，而呢兩個都係 for the moment 我睇唔到可能性嘅。Anyway， 我想睇下你點睇下。 如果從 Aran 的角度呢，即係佢就會，我相信呢佢會係咁睇呢，就係話如果你正話講嗰個沒有國家嗰個東西呢，對佢嚟講佢就話因為我哋個國家係被民族國家騎劫咗，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冇辦法做到一種超越民族國家嘅想像嘅東西。對佢嚟講呢，國家呢即係因為佢係 refer to 即係近代民族主義運動喺十七世紀之前出現嘅嗰種所謂 state 嘅意思呢，就係政府咁解嘅啫，即係一個行政機關咁解。咁嗰陣時未有強烈嘅民族國家意識，你都有好多政府㗎，嗰啲王國啊嗰啲咁樣都係政府嚟㗎。佢哋都可以透過我哋呢度有好多唔同嘅文化背景嘅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人，咁我哋咪睇下點樣做到我哋同樣喺呢個架構底下囉。咁所以其實嗰個關鍵就在於公民嗰樣嘢。即係點樣係孕育出一種新嘅身份出嚟。呢種身份呢就係佢嘅政治權利係乜嘢。咁呢個就係 citizen 嘅意思，所謂 civic 亦都係即係帶住呢個意思，即係話我哋睇呢啲嘢呢唔係受住我哋嘅原來嘅宗教語言嗰啲咁樣嘅支配嘅，我哋可以超越呢啲嘢做到一種叫公民嘅東西。咁公民國家就係呢個意思。咁但係我哋而家限制係在於咩呢？咁你想舉個嗰啲問題，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完全係受民族國家嗰個支配嘛，同埋人民主權嗰個支配嘛，咁就屬於呢個民族，所以你要先搞個民族，即係其實我哋係一個已經係被扭曲咗嘅狀況底下去講呢樣嘢啊，去個操作唔到我哋去話唔係咁嘅樣，咁所以我哋喺呢個框架裏面，我哋咪只有係想像民族國家咯，即係但係對即係我諗阿倫特俾我嗰、那個嗱，我哋未完全透徹思考到嗰個 implication 究竟係可以點樣 translate into 我哋而家 present 嘅處境啦。咁但係起碼係打開咗一樣嘢呢，就係話並無任何嘅 conception 呢係理所當然嘅。非要adopt 呢啲 concept 不可呢咁樣。咁全部都係偶然嘅原因造成嘅咩？即係如果你仲話講台灣，咁台灣嗰個狀況都係偶然嘅原因造成佢哋要採取呢種姿態。咁香港人可以羨慕，咁你可以話羨慕，咁但係究竟羨慕佢哋係一個民族啊，定係話係一個國家呢？咁樣 羨慕佢係一個政治共同體，可以自己選總統。 政治共同體都唔一定係代表一定要通過可以選總統嘅，因為呢已經係屬於國家嘅範圍嚟嘅。 OK， 我係一範，都知我哋而家唔係。 但係我哋能夠 conceive 嘅就係我哋嘅政治共同體喎，係嘛？即係咁樣係可以 make sense of 我哋自己嘅經驗喎，同埋 build on 呢樣嘢喎。嗱，咁民族主義者會話俾你聽呢樣嘢係解決唔到嘅咁樣。咁嗱，咁即係呢幾年以嚟都係有呢啲講法㗎啦，咁但係呢個究竟係越嚟越多人係非呢樣嘢不可，還是我哋仲係喺呢個過程中間？嗱，我完全唔會否定而家我哋關於政治共同體嗰個意識，其實係某一種民族主義㗎，唔係壞事嚟喎。首先講清楚呢樣嘢唔係壞事嚟喎，甚至係可以話任何對香港政治有敏感度嘅人過去嗰幾年都知道呢樣嘢係發生緊嘅，係咪？咁但係而家佢究竟係一個永遠都係達唔到嘅一個東西，咁然後我哋喺佢面前只有係羨慕啦、妒忌啦，或者係產生不安啦，還是咩呢？咁但我覺得喺呢個運動裏面，我哋透過唔係去思辨呢樣嘢而去實踐呢樣嘢嘅話呢，咁我會覺得我哋喺構造自己嘅政治共同體嘅過程裏面呢，都已經獲得好多嘢喎。話之佢叫做民族主義或者唔係叫民族主義。係咪？只能做公民。 係咪？我哋而家個個人都會滿足咗，即係阿倫特嘅思考裏面，就話我哋點解一定係要係猶太復國主義嗰種 Zionist 嗰種先至係出路咧？冇嗰個出路嘅時候，咁所有做嘅嘢都係徒勞嘅咩？即係個關鍵就係喺呢度啊嘛！即係你講 ultimate 嘅解決方法嗰個困境咧，我完全同意你嗰個分析，甚至你可以講話呢個係當前嘅精神狀態嚟嘅。但係通過阿倫特嘅反思咧，我又唔會覺得因此而佢話 OK， 原來呢啲咁樣嘅 scientist 做出嚟嗰啲嘢都係垃圾嚟嘅咁樣。所以因此我好消極，我只能夠係服從於嗰樣嘢，我做唔到，我有一樣嘢希望超越等等嘢。咁人權佢都 check 喺嗰度嘅，佢一方面話普世人權係戇居嘅咁樣，咁但係佢唔因此而變成啊，我哋做翻生人嚟笑咁樣，因為嗰個世界已經唔再係一樣啊嘛。 我哋 open 俾你啊。OK， 有冇呢边有冇朋友嘅问题 ？OK， 一位、两位，有冇其他问题 ？OK， 我哋先做呢一弯先。OK， 好。 系教授你好，多谢你分享。我想请教一下当如果我哋想尝试去实践一个公民共和嘅政治实践嘅时候，咁我会想象到有另外一种障碍，就系其实好多年代鄂兰自己嘅年代同埋我哋而家都有嘅，就系会有好一班会自愿依从权威嘅人，咁佢哋系唔会想愿意去作出呢个实践。咁而我哋譬如喺香港嘅两极化嘅民意啊，或者系可能系人口唔同稀劣、小国寡民嘅嗰种状态嘅时候，我哋系鄂兰佢有冇有着墨到点样去克服呢一个障碍，或者点样面对呢个障碍？ 系，新哥你好啊！其实咧讲到呢、这个鄂兰咧，佢讲到嗰个历史背景咧，佢好褒扬呢、这个美国独立运动，但系又好贬抑呢、这个法国大革命。其实我唔系好睇得明嘅，其实呢点我都想请教一下，因为佢觉得法国大革命失败咧，其实系睇到去，譬如话断头台啊、阿国宾党啊，然之后呢、这个拿破仑上台，佢睇到呢一节。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对照翻咧。美國獨立運動其實佢個空間係大好多嘅，咁呢個法國當時面對嗰個情況咧，就係好緊迫嘅。當推翻咗行共和嘅時候咧，周遭嘅國家咧係圍攻佢噶嘛，咁其實佢冇乜時間去即係醖釀呢個自由嗰個過程出嚟嘅。即係我個理解就係、是，即係你要透過協商，然之後一班唔係好識打仗嘅人，然之後去傾點樣去應付各國嘅聯軍。其實我覺得個現實上唔係好可行。咁而去到現實上面咧，其實鄂蘭自己頭先阿蕭雲都講到，即係以色列嗰度，其實佢一立國嘅時候，其實面對個處境亦都係一樣嘅。一嚟到嘅時候，就好快就阿拉伯國家其實係好唔歡迎佢嘅。咁所以個幻想或者個理想咧係破滅咗嘅。咁我就喺度諗啦，究竟鄂蘭呢個諗法其實係一個理想啊，定係一個美國獨立運動一個即係千年一遇一個好大嘅土地俾佢開拓，有法國幫佢，咁呢個情況底下先至可以實現啦、啊？定係現實當中其實係喺我哋反照我哋而家香港係咪真係可以實現到咧？我覺得我哋而家其實好努力嘅，我哋成個運動。各个手足其实好努力去让大家是一个多元的声音啦，大家互相尊重啦，但是去到某一个好关键的位置，其实大家都会见到而家嗰个自由是进一步收窄的嘛。我哋是努力去争取，其实不叫得争取，是捍卫的嘛。我哋的空间越来越窄的时候，窄到某一个位，我哋可不可以用一种不自由的方式去爭取咧？唔知鄂蘭呢，因為我覺得去到暴力呢一點咧，其實鄂蘭係認同嘅。暴力同埋唔自由咧，其實我唔係好搞得清個關係嚇。咁我都想阿新哥可以解釋一下。Thank you。 OK， 你想而家回應定係聽多一個回應先？ 个 同不自由。 嗱，首先回应啊，即系历史条件唔同，所有差异呢啲，所以你睇到佢好似系讲一个系正个，但系嗰个系分析上需要嘅啫。而佢都好强调，因为政治佢话好稀有啊嘛，亦都系 subject 到好多偶然性嘅，所以佢唔系喺度追究。法国大革命边个衰人嚟噶？所以搞埋啲咁嘅嘢，所以搞到我哋镬足啊！呢啲咁嘅嘢，佢话美国革命咗系咯，苏克平嗰度啲人真系好有钱啊！嗰阵时候的确系唔需要为温饱问题啊，极端嘅阶级对立嚟到去废神啊嘛，咁所以佢咪可以专门追求啲嘢。嗱，呢啲全部 Arendt 都系将佢吸纳咗嘅，但系佢个 point 唔系想喺历史里面做评价，佢唔系一个历史学家，而系 sense。针砭春秋，而系里面吸取教训，我哋遗忘咗啲咩嘢？所以佢话暴力系难以避免嘅，啊，即系如果佢系和理非嘅话，佢就唔会讨论革命问题啦，系咪？啊，佢话喺革命里面一定有暴力嘅成分啦。咁但系咧，佢要区分嘅咧就系暴力同权力嘅分别。啊，权力呢个字咧又系好复杂嘅喺阿伦特嘅讨论里面。即係 power 呢個字呢，我哋會有多啲想像。譬如 power 可以係林鄭擁有嘅 power， 或者話我哋去樓梯街坊嗰度 empower 佢哋，咁呢個 power。前者呢，我哋話係權力，呢個人有權；後者呢，我哋話增進佢嘅力量，賦予佢嘅力量，令佢有力。咁佢呢就係即係咁樣分析呢個暴力同埋 power嘅分別，即係佢話暴力可以係權力嘅一個部分，但係唔係最主要嘅部分。暴力唔會生出權力出嚟，唔會生出 power 出嚟。你越用咧暴力多咧，你嘅 power 其實係越少嘅。即係而家你已經係冇 power 去令啲人心悦誠服支持香港政府，佢咪唯有訴諸暴力咯。嗱，這個咁樣嘅分析其實對於採取暴力革命手段嘅人嚟講，嗰個關鍵係一樣啊。點解你要迫於用暴力呢？因為你個 power 其實唔夠啊嘛。嗱，佢喺度咧做一個 trade off 嘅，即係話 power 同埋 violence 咧係一個 trade off 嘅。我哋一定要記住係有呢一個咁樣嘅替代。暴力永遠唔會令到我哋有力量嘅。啊，暴力嘅逼住要出現咧，只有會令我哋失去力量。咁因為佢嘅力量嘅意思 ，power 嘅意思咧，係賦予任何改變正當性，嗰啲先至係 power。所以一定要多人嘅，係咪受到支持？如果你係受只有少數人支持嘅話咧，暴力係唔需要人都可以行使暴力嘅。咁所以 power 對佢嚟講，一定係有 legitimacy 呢樣嘢喺裏面，有人。同埋多數嘅人啊，去講咁，其實我覺得佢喺度批評緊政權之餘咧，仲係講緊即係任何運動裏面咧，如果係訴諸於即係我哋會覺得非有嗰樣嘢不可，咁我哋就要問啦，究竟係咪因為我哋嘅 power 唔夠咧？即係話我哋喺人裏面做嘅功夫唔夠咧，係咪啲人已經可以唔需要理啊？我哋唔需要理嗰啲人係咪支唔支持我哋啦？即係好似而家個討論嗰啲就話。我而家喂，而家我哋進入呢個階段，唔需要理民意㗎啦。啊，嗰啲民意 L 嗰啲，咁嗱，其實真係完全係符合佢嗰個討論呢啲問題嗰陣時候嗰種處境嘅分析啊。咁的確係好多時候，你睇翻唔單止係我哋而家面對嘅問題，你睇緊70年代幾多嘅激進運動啊？我記得啱啱係運動開始嘅時候，我就去。睇咗啊，唔知邊個係獨立電影節還是點樣去嗰唔係三里重嗰、那個啊，佢仲係講灰不黑嘅灰不黑獨立運動裏面後期嘅時候，啲人反英籍反嗰陣時資本家嘅壟斷乜乜之好，到最後運動低潮，然後訴諸暴力，訴諸綁架咗兩個部長。嗱，呢啲狀況係顯示咩呢？運動走向尾聲， 即係最近有個左翼嘅朋友就同我講，呢、這個咪顯示，即係我哋有70年代嘅經驗嘅人就知道，呢、這個就係叫運動走向美式。即係啲人已經唔重要啦，對有啲人嚟講，人嗰啲已經唔重要啦。你班人冚棒都 sell out 嘅，你班人都係呢啲嘅，咁咪訴諸於 violence 咯。嗱，我會覺得呢個係我哋嘅考驗嚟㗎。我哋考驗嚟噶，究竟嗰樣嘢係咪 necessity 到一個位裏面就喂過河咯咁啊？街裏面已經見到坦克喎咁樣，我哋都經歷過啊，我哋經過64嗰啲就咁，你嗰陣時你同佢講咩？講係出去噶啦，係嘛？即係但係係咪咁咧？咁樣嗱，呢、這個就係各個人自己嗰個判斷。阿倫德。佢正講，好似我正講啊！你 to do 之外咧，就係 to suffer 喎，係嘛？咁而點樣令到啱正話嗰個問題嗰個formulation 係點樣啊？即係我哋點樣回應嗰樣嘢嚇？啊，點樣回應嗰樣嘢？佢 有啲唔體貼，你意思係唔接受呢一種對於自由嘅重視，或者甘於被奴？咁對面對呢啲人，咁你可以同佢講咩 啊？唔係，嗱，冇一套嘅東西嘅咧，即係因為佢唔係喺呢個 sense 裏邊話俾大家聽有啲咩解藥啊嘛，而係佢會係喺呢個狀況裏邊，佢會即係好似喺佢講 Eichmann 嗰個 case 裏邊講啊 thinking 呢個思考嗰個重要性啊，獨立思考嗰種。咁個獨立思考嘅重要性永遠都可以 contest 係嘛？即係咁佢揾佢總係揾理由嚟到去遮蔽佢本來應該認清嘅現實㗎嘛。咁但係即係喺呢個時候，我哋面對啲咁困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思考出或者維持我哋獨立思考嘅能力？咁其實佢我諗你能夠喺佢身上攞到嘅就係呢點啦。咁你話係咪真係解決唔到問題？咁可能都解決唔到嘅，因為佢畢竟都係喺呢個環境裏面，佢唔 pretend 自己係可以 offer 一啲乜嘢嘅 solution。我要強調一點，即係我哋而家讀 Hannah Arendt 嗰個重要性咧，唔係佢有啲 recipe 有啲解藥可以解決極權主義嘅困境。佢認為呢個困境係呢幾個世紀。人類嗰個共同嘅東西嚟嘅，點樣解決？唔係用呢個聲去解決，而係話究竟我哋好多人 try 唔同嘅東西去應付呢啲嘢嘅時候，有啲乜嘢嘢係其他人冇諗到嘅咧？我諗佢可以 contribute 俾我哋咧，就係呢啲。點解到最後佢要挖出嚟就話平凡嘅人其實可能都係 complicit 嘅，都係共犯嚟嘅。咁佢就要挑出一個咁平凡嘅例子裏面。原來佢都係體制嗰部分，咁你咪透過各種情況去激發呢樣嘢咯。嗱，咁我喺佢身上就睇唔到佢點樣 work 呢樣 example 咯。但係我喺哈維爾嗰度我睇到咯。Okay. 哈維爾就話：我哋喺嗰種咁樣嘅完全被支配我哋嘅空間，諗下我哋咁樣開個會都隨時會全部聽日都走曬啦。然後都要諗下自己。喂，佢真係好多活生生啲例子㗎，排套劇。喂，全部是秘密觀眾、秘密演員匿埋走去一個攤仔嗰度邊，揾私人嘅地方，揾個劇場嗰度做。做完之後，全棚人俾人炒起曬，全部 suffer。咁佢做嘅抗爭係咩呢？就係堅持做戲咯。透過佢嘅戲劇，咁佢哋累積啲嘢咧，幾十年之後，你會發覺有用啦。係咪即係嗰堆人就成為後來嗰個 Pacific Forum 嘅嗰啲 core 嘅人嚟啦？佢就做呢啲嘢。嗱，呢度我就揾到一啲好活生生嘅受 Aaron inspire 嘅人，佢點樣最困難嘅環境裏面咧，都堅持做一啲嘅抗爭，而呢種抗爭係有公共性嘅。你睇佢對面，完全係 Aaron 嗰種東西嚟嘅。啊，呢種公共性裏面就係、是、當所有人都 suppose 我哋呢度唔應該再思考嘅時候，我哋就係思考。呢、這個就係一種抗爭嚟。 我谂会呼应阿生哥最后嗰句说话好紧要，我谂其实就系在座各位坚持喺度出席呢个文化沙龙咧，其实都系一种好重要嘅抗争啦。即系话你即使喺最 difficult 嘅时候，或者最艰难嘅时候，我呢个我真系相信嘅，即系 keep 住 譬如我哋咁样嘅讨论，或者继续去对我哋嘅我哋嘅社会进行一啲公共嘅，譬如我哋有咁样嘅对话，我呢个本身系好重要嘅，即系我真系喺一个公共嘅空间，大家去交流，即系或者用 visioning 本身，其实就系一种 empowerment。我谂呢个系相当紧要嘅。同埋补充一句，就系新哥啱先提咗好多次哈维尔啊，其实新哥应该系大家应该知系。佢八九年之後咧，佢同一群朋友其實係一齊翻譯咗呢個哈維爾文集嘅嚇。咁、啊、我唔知道有冇電子版本啦、啊、但係哈維爾文啊，網上揾到嘅嚇、啊啊啊、或者可以問佢攞個電子版本啦嚇。啊、OK， 即係有如果有興趣可以睇嘅，嗰個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諗其實係當時天安門民主大學係咪嚇？即係當時即係八九之後。一群嘅朋友其实系特别去吓，咁、啊、我都希望将来有机会咧，其实我哋呢个沙龙咧都搵一次专门去讨论哈维尔嘅吓，即系我哋讨论，我哋之前讨论个尼采嘅，我记得当然话王国巨嚟讲尼采，今日我哋讨论 Arendt， 咁我哋之后希望可以逐个思想家能够带嚟呢个空间咧，就相当之精彩吓。咁、啊、时间关系啦，我想再最后一 round 嘅问题，有冇朋友举手？OK， 柏坚啦，仲有冇其他问题？有冇其他朋友有问题嘅？两位，仲有冇其他？三个。OK， 我都举埋啦，四个。OK， 咁梁柏坚吓。 梁柏坚 系 上一次嘅讲者嚟。 我想系反而回应翻系头先有几个问题交集埋一齐，譬如话讲紧点样样去讲紧，譬如话自由嘅问题啊，权力啊。因為我哋未來最近會遇到嘅嘢，就當然講緊係立法會選舉啦。即係如果講政治選舉嘅嘢咁樣，咁未來可見嘅將來一定係我哋有個計劃叫做啊雷動嗰類嘅情況。其實而家個情況就有啲位置就話啊，同埋頭先我哋回應翻就話啊，個人獨立嘅思考咁樣啦。雷動就某程度上是幾反轉呢一啲位嘅，因為個問題就係話，為咗追求嗰個選票嘅效益，即係選票嘅最大性咧，會變成大家都會未必係投票俾自己所屬最願意嗰個，係變成一個平均率分配，點樣分票分得最平均嘅時候。咁呢啲思考模式，我哋點樣去帶，即係呢種嘅公共性咁啊，呢種嘅選票效益，我哋。应唔应该或者点样可以带俾公众去知道啊？呢啲嘅效益个利弊喺边咧？因为呢种思考模式就正正系同我哋讲紧嘅独立思考啊，同我哋讲嘅个人权利啊，同我哋讲紧嘅自由啊。因为当好似扎色仔咁样样，好似新西咁样一至七号咁样扎一至七咁，你睇拣一个咁样样嘅时候，未必系你最意愿大嘅时候嘅位嘅时候。咁究竟呢一種思考嚟已經唔係運動，可能未來少少嘅嘢啦。咁啊，究竟我哋應該係點樣樣去處理，或者係點樣樣去分析咧？咁樣呢件事係我覺得係難搞嘅，因為亦都係講緊追求民主自由之前，首先我哋可能放棄咗某一啲嘅自由先咁樣樣嗰個位啊。咁啊，我直睇。 Okay， 我問題很簡單，剛才講到關於未來香港的那個共同體可以怎樣形成，如果一國兩制我們不想，一國兩制不 work， 那還可以怎樣？我想問的就是黃色經濟圈它是不是一種共同體？我想，但其實我想我的或者亦都 invite 大家分享，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參與呢一個圈嘅活動，你就知佢唔係一個經濟活動啦。亦都我覺得亦都係造成咗，即係佢最近被炮轟啦，咁但係炮轟都就顯示一種失語，其實我反而係，因為佢哋唔可以理解究竟呢個圈係做緊啲乜嘢，因為我哋呢個名字，我覺得好出色咁樣誤導咗呢啲人嘅想像，就係佢仲用嗰種即係自由市場經濟嘅嗰種邏輯去理解一種 organisation， 但佢唔明呢一種 organisation 唔係咁樣，即係佢唔係為咗累積資本，佢唔為咗做大個餅，佢唔為咗壟斷 乜嘢，佢唔係為咗嗰種 competition 去打低邊，我哋冇敵人㗎嘛，係咪黃色經濟圈？同埋黃色咗翻身份嘅時候，佢最重要嘅就係、是，亦都好似呢個圈嘅形成啦、擴大啦嘅時候，我哋見到呢種身份係 participatory 噶嘛，係啦，即係佢唔係話一種民族嘅身份，就好多時真係即係你冇得揀噶嘛，即係好即係啊邊個甚至 Aaron 佢即係啊佢俾佢寫 Ashman 呢本即係呢個呢本書嘅時候，咁都佢最大俾人抨擊就係話你做一個猶太人，你點可以咁樣？我同埋我哋同埋佢而家嗰個好重要一件事就係講身份嘅捆綁，就係令到今日我哋都見到啦，同埋即係佢預言都成真啦。任何人對於一個猶太人，又喺呢個虛擬嘅族群啦，甚至任何嘅猶太人作任何嘅邏輯上、思想上嘅批評嘅時候，都會話你反猶太，反猶太你就係納粹。係咪先？所以佢點解嗰種對嗰種身份嘅嗰種 resistance 咁，我哋見。但我覺得即係我同意阿新哥頭先講，即係身份係唔係一個我哋需要 resist 嘅嘢？但係嗰種身份 composition 係乜嘢？咁係啦。咁所以我就但我諗都係對於黃色經濟圈呢個思考，我覺得係最我自己最 concern 嘅，反而就係因為就係咁。我自己係淺排讀唔係淺排啦，幾年之前啦，就讀到呢、這個1841年嘅時候，咁英國就到香港啦。咁跟住嗰陣就呢個 Captain Kane 佢就有個 declaration 啦，就大家可以喺一個叫做 Chinese Repository 嘅嘢嗰度揾到嘅。咁佢又講咩呢？佢裏面就話冇嘅，好簡單，就係話咁呢我哋呢就英國從此呢就有行使主權啦。咁呢個中國人呢就會跟返呢個大清嘅律例嚟管理嘅。我嗰陣我係好震驚嘅，我突然間覺得呢個咪一國兩制囉。唔係，但係我係覺得即係我覺得我個震驚嗰個位唔係話我嘅震驚嘅話係點解我咁遲先發現啊？而我仲係覺得，即係同埋我哋唔好忘記就係鄧小平話呢個係嗰陣係佢呢個總之係一個佢係覺得好驚世震撼嘅偉大嘅天才嘅發明啦。但係我即係我而家係我好 concern 件事，我好怕自己睇唔到一啲嘢，我係好怕如果我好怕再錯過咁講啦，我好怕再錯過有一個新嘅集體嘅主體身份冒起，而如果因為咁我捉唔住。而我錯過咗，係啦，咁我所以我係更加呢個同頭先有位朋友佢講種有啲相關啦，我覺得係，即係我哋點樣產生嗰種意識，去令到我哋見到呢個 moment 嘅 historicity 嗰種新嘅主體性，同埋仲跟住即係嗰種佢就唔係一個日常，跟住啊，我哋點樣要從此我哋再 reprogram 我哋自己嘅日常嘅生活，即係大家都知嗰個咁嘅地圖真係好煩噶嘛，即係眼都花，但係你就會覺得。得我真係要咩嚟咁樣，同埋點寫唔單止大家都即係話話食啫，但其實大家搭車有啲全部我哋都改曬我哋嘅日常嘅生即係習慣啦。所以我都幾得意，即係頭先講，我係覺得嗰個個人與公共嘅嗰種政治，我覺得甚至一體嘅係好連貫嘅，係啊。咁係咯，我呢個就係我嘅問題。 Hello， 呢度。我想問兩個問題啊，咁我首先好多謝大家頭先分享啊，咁我想問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有人講過話免於恐懼的自由，咁喺過去嗰兩三個月咧係特別之強，因為好多時候大家日常生活咧已經係遭遇到呢一種問題，舉個例子說，我係好驚。假設啊，有人可能話有幾個穿住黑色衫嘅，突然間攞支嘢出嚟，咁係咩咧？咁係一種恐懼嚟嘅。咁頭先套用翻落去阿倫特嘅嗰個框架入邊啦，佢既可以係一種 liberate 嘅一樣嘢，我免於恐懼，咁我而家就對抗呢個 suppressor， 我打倒佢搞掂。咁但係日後我哋譬如話真係參與政治嘅時候，你驚俾人篤灰嘅喎，你驚俾人篤灰。咁督灰呢一樣嘢，咁就已經唔再係話好簡單係 suppression 一樣嘢，可能係一種政治立場上面，我同你唔滿意，咁我就揾你啲黑材料嚟督你灰。舉個例子說，咁我就好想問就係、是、究竟呢個免於恐懼的自由，究竟係一種 liberate 咧，定還是我哋係爭取緊一啲 freedom 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我會想問一樣嘢就係、是、power 咧，我哋有幾大程度上係迷信嗰、那個。政治共同嗰、那個、共同體嗰樣嘢咧，同埋政府呢樣嘢係重疊，因為我哋其實有個假象就係我哋爭取政治權利一定係往政府嗰邊去尋找。咁究竟我哋係咪有啲其他渠道，或者我哋可以甚至放低啲共同體 ，rather than 係真係我哋去搶奪政府嘅嗰個權利咧？ 係啦，我會好懷疑究竟我哋仲有幾大程度上係需要有一個政府，而將個政府嚟壓咗入嚟共同睇呢件事件上面咧，即係譬如話做比較原始少少，可能有宗教信仰呢一個 entity， 而唔一定係 state 呢個 entity。咁如果日後我哋係想喺另覓蹊徑一國兩制呢個框架之外揾呢啲嘢咧，咁係咪可以諗一啲新嘅 framework 咧？咁我唔知會係啲咩咧。咁我希望可以請教一下，多謝你。 你仲有問題 ？OK， 咁俾埋你最後一個啦。 首先，一個唔係問題嘅問題就係、是，柯蘭嗰個強調多元化咧，真係好似 Blue Note 嗰個淺焙手沖咖啡。不過而家依六個月咧，係直情係一個係深焙壓高温兼高壓嗰個 Double Espresso， 即係嗰啲點講咧？即係嗰啲被裝修嗰啲咖啡嗰啲，我幫佢賣廣告啊！即係究竟我而家接落嚟問咧？我哋依香港人喺依下一年啦，2020，我哋可以仲可以 stand 到，即係可以支持到個結果咧，過程咧係點樣咩程度？起碼黃色經濟圈咧唔會係個終點咯。究竟可以到邊度？ OK， 好多謝好幾位朋友嘅問題，咁我都加埋一句啦，咁俾阿新哥做一個總嘅回應。今日係2019年嘅倒數第二日啦，我諗嗰個問題係即係呢場運動，如果由六月開始到而家咁走咗足足半年啦，我咁相信其實在座好多朋友其實我咁都會好 puzzle 嘅，就係點樣走落去啦，係咪？或者走落去嗰陣？冇人希望呢場運動係失敗嘅，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呢場運動係 belong to 你自己嗰啲好強嘅一種擁有感，所以我諗好多人都好關切嘅就係點樣走落去。咁呢個問題當然好大啦，但我即係想問一問阿新哥，你自己覺得如果我哋要走落去嘅話，你覺得有啲乜嘢係我哋需要特別留意嘅，或者特別警惕嘅？即走落去而又令得呢場，其實啱先你有少少 hints 㗎喇，我覺得即係話呢場運動走落去，你啱先話其實我哋已經 achieve 咗好多嘢啦，所以其實我哋唔係一無所得啦，係咪？但同時呢亦都會有個危險啦，啱先講就係其實會到某啲 moment 可能就運動會終結，或者運動會走向佢相反嘅一面，咁嗰啲係啲乜嘢呢？或者有啲咩我哋需要特別留意㗎呢？ 最要留意嘅就係唔好受意識形態嘅誘惑啦，因為阿倫特話俾我哋聽，極權主義係隨時會出現嘅。咁無論用邊個 version 都會將我哋吸入去嘅，因為政治係稀有啊嘛，自由又稀有啊嘛。咁我哋喺一個咁艱難嘅同埋有。湊合咗咁多偶然因素嚇，咁出現咗嘅呢場運動係能夠校正嗰個中核心係追求政治自由咧，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即係應該記住係呢個運動嘅初衷嘅。呢個運動嘅初衷就係要實現好似阿倫特所講嘅一種嘅政治嘅自由，一種公共嘅自由，一種即係你將佢攤開嚟講，就係各個細嘅關於人權啦、公義啦呢啲好實質。是令我哋改變咗過去去睇法嘅嗰種嘅動力，嗰種嘅 passion， 無忘初心，我係贊成呢樣嘢嘅。呢個無忘初心就要定位為呢啲，而唔係一啲 quick fix 嘅東西。因為 quick fix 嘅東西好容易滑向單一嘅絕對主義嘅嗰種嘅 conception。咁而政治往往即係危險嘅地方呢，阿倫特所講嘅嗰個人嘅脆弱性呢，就係呢點上高。咁呢點上高會破壞我哋累積落嚟嘅嘢。我呢點係好重要。咁正話嗰個選舉嗰個問題，我估係一個 充分嘅解說嘅過程裏面呢，唔應該係會有好多人呢係拘泥於嗰種，喂咁樣你即係叫我含淚啫，咁樣即係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區議會已經係一個 test 嚟啦，即係個 test 係話，喂咁你都已經係做緊嗰樣嘢啦，咁而家所謂個大局嘅東西已經係幾 overwhelming 嘅喺香港，我覺得呢個係 consensus 嚟嘅，呢個其實冇屈。冇屈嘅意思喎，因為你都係一個 strategy 嘅東西咁樣。阿倫特嘅嗰個東西裏面，佢係反對工具主義，而唔係反對策略。你有政治行動，梗有策略噶。大家咪 deliberate 咯，審議嘛。審議個過程裏面就係話，大家喺各種嘅空間，無論連登好，或者呢度好，或者戴耀廷講嘅好多公共論述好，或者社會文章好，佢呢個喺個審議過程裏面都係咁樣出現咗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是一个智慧的提升，我觉得经过那个之后呢，反而我们不太担心，即是大家屈在那里就说啊，那是不是违背了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应该是喜欢消费的哪个就哪个的嘛，这个就是反而是虚拟自由主义里面的一种，哇我以为我有自由喎，那我自由真的可以买东西这样，我就玩最正那件的啦，这样其实整套的想法呢都是来自 political market 那套理论。即是呢個係錯嘅，完全係，即係因為佢就係繞過咗呢啲 deliberation 啊，呢啲咁樣嘅我哋嘅溝通啊，我哋嘅即係 give and take 啊，呢啲嘅東西其實係好 normal 嘅、正常嘅、真正嘅政治過程裏面要有嘅嘢喎。啊， okay. 有冇咩嘢 ？OK， 咁我哋再一次俾啲掌聲嘅新歌啦。啊、我想今晚最起码对我来讲 ,intellectually 是非常之满足的、啊、而且、我想不单止即是我想今天、不单止是给一些掌声的新歌，是今晚很认真地，其实他本来他很忙的，他问我褪迟一点得不得，我说不得这样、啊、跟着他又给我剥夺了他这个选择的自由来到。今晚但我希望佢好愉快啦，咁唔單止係多謝佢今晚同我哋做咗一場咁好嘅分享，咁亦都其實我都要利用呢個機會，其實多謝啱先講阿新哥，其實係由90年代開始，其實即係喺我讀書嘅年代，其實佢已經 keep 住喺公共領域入面，喺香港呢其實係 keep 住寫文章，然後一路 enlighten 緊我哋嘅公共文化，然後累積緊我諗一啲好寶貴嘅公共資源。我自己是很 grateful 的，因为即这些东西不是必然，意思是说不是必然会存在着这些论述的。而我觉得所有的政治运动，所有政治行动呢，其实需要 ideas， 需要刚才他用了一个叫 self-understanding， 即是自我理解，其实自我理解是需要 ideas 的。即我们大家参与这场运动，但不等于你就理解这场运动，或者你不等于你理解你自己的。即使你在最前线是勇武呢，都唔等於你就知道你自己所 uphold 嘅 value 係啲咩嘅。咁即係我想講就其實即係一啲咁樣嘅 intellectual 嘅好嚴肅嘅思想討論啦。我覺得無論對一項特定嘅社會運動，對整個社會嘅進步呢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呢個 background 之下，我其實係好感謝新哥，其實喺即係利用呢個機會感謝佢咁多年以嚟，其實一路 make 好多 effort 啦。是令得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个朋友，其实在个过程入面得益好大的。咁、啊、所以好多谢佢。第二个要多谢呢，多谢搬屋的朋友啦，俾啲掌声佢哋下。咁 要多谢佢哋有好多好多嘅理由嘅。唔、啊、单止借个场地俾我哋，过去呢三年入面借咗呢个场地俾我哋搞咗每一个月一场。咁、啊、亦都係多謝佢哋，其實啊，大家都知道佢哋佢啲背景啦，即係佢哋喺即係喺一個北角咁樣嘅環境入面，咁喺、啊、過去呢半年入面，其實佢哋都做咗好多嘅工作，或者付出咗好多，咁、啊、所以我哋都我都要喺度好 grateful to 呢個老闆就係 Vincent、啊、我哋多謝 Vincent 同埋阿銘啊，佢哋所有嘅朋友、啊OK， 咁最后都要多谢各位啦，咁今晚我必须要老实讲，今晚大家问啲问题嘅水平的确係好高嘅，我諗认真讲下，我觉得好 appreciate 大家，我最后我自己觉得好 enjoy 呢个讨论，而係好真实地感受到啱先阿新哥所讲嘅一种 public happiness， 我都係即係听到呢个 term 嘅时候，我都好 grasp 到呢种咁样嘅 spirit， 咁所以好多谢各位嘅参与啦，咁我希望 我希望我哋呢个沙龙可以继续办落去啦，同埋都多谢大家支持。如果你想了解我哋嘅活动呢，其实就可以加入去我哋嘅 Facebook 呢，有个叫你 search 下布隆文化沙龙，有个群组嘅。你哋只要加入个群组呢，其实我哋就会定期公布我哋下一场嘅活动啦，同埋之前嗰啲 videos 呢，之前23场嘅 videos 呢，大部分都可以喺 YouTube 入面呢睇返嘅。OK， 咁长话唔短唔多讲啦，多谢大家，新年快乐，多谢晒。希望大家2020年继续努力。